哈薩克國會上議院舉行選舉，由阿辛巴耶夫當選新一屆議長。阿辛巴耶夫曾經擔任總統助理、執政黨祖國之光黨副主席和下議院議員，去年12月起任總統辦公廳第一副主任。較早前總統托卡耶夫簽署總統令，終止上議院原議長納扎爾巴耶娃的議員職權，任命阿辛巴耶夫任上議院議員。上議院隨即舉行會議以及議長選舉。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还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还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和茂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的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3749点，升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42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6.79，瑞士法郎0.966，加元1.409，人民币7.064，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1.44美元，卖出1701.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将于5月5日星期二上午10点播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举办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国语文试卷3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原有时段的风骚快活人将顺延至10点半播出，敬请留意啦。依家请大家欣赏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家传户晓的英国民谣《Green Sleeves》绿袖子。 听乜鬼绿袖子啊？自己着衫都冇袖子咧，系要听就听。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想为你自己同考 DSE 的同学仔打打气。立即去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的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写低打气说话啦！ 你的留言就有机会在5月5日上午9至10俾主持读出噶啦。 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6:09啦，咁啊，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如果你系今日咧将要考中文听解嘅一个考生嘅话咧，咁啊你留啱台啦吓，咁啊转头7:00之后就更加可以 confirm 自己留啱台，因为而家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啦，转头7:00之后咧，亦都会净系得翻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正值咧就系大家需要听嘅。去到考試嗰一個嘅頻道啊嚇，咁啊直播室入邊咧有白卷號陪住各位聽眾咧一齊起身嘅，出邊係27度嘅氣温啦，相對濕度84%。今天早上啦，冇錯啦，咁啊扭開心機，繼續都係聽住白卷號為大家先主持嘅晨光第一線。早晨啊，各位聽眾，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嘅道路就好似一個迷宮一樣。啊，好多时咧，这么近那么远，我哋以为喂见到咯，见到个目标咯，啊，原来前面有埲墙，仲一个唔觉意一转弯，喂，哇，越走越远嘅。无论读书定还是出嚟工作咧，其实经常都会遇到呢一个问题。人生嘅道路总系多变以及意料之外。啊，你以为，哎，我而家都系行呢个迷宫，背住个。我哋嘅目标背住咗佢啦，啊！点解突然间前面一个180度转弯，喂，哇！翻嚟个目标啊，就喺我前面，近在咫尺，仲触手可及添，俾你掂到。所以人生嘅道路总系多变，意料之外。但系无论我哋点样行，点样选择都好啦，有一个宗旨我哋都要记住，背弃住道理，我哋所行嘅道路其实都系好容易会出错。一旦出错，好容易就会去到万劫不复。所以纵然是我们的道路怎样不一样都好，怎样的选择也好，最重要就是拿着一些啱的道理去到选择每一条的道路。 我也想哭，你今天知道吗？赚到几多，愿放弃自由吗？快乐要靠成功吗？努力拼搏求身价，平凡没一种很公式的笑话。望见爸妈健康身体变差，又再加班像既定路程吗？发誓要发光吗？往后要了无牵挂，燃亮着青春，可喜不可泣，容许你发梦吗？只要双双梦定能飞，高与低，得与失，即使无法躲避，你是你本身的传奇，凭着你志气会成大器，天公不造美，几经风浪也是你。每天追赶为资产一个家，被压抑的习惯我内难说出吗？快乐要靠成功吗？最后献上天价，名牌或金色，该不该珍惜？人总要向上吗？只要相信梦定能飞，高与低，得与失，即使无法躲避，你是你本身的传奇，凭着你志气会成大器，学会珍惜，未能放弃。就算今天的你那 振翅在高飞，即使不完美，只需经历你自己。 你是你本身的传奇，方浩文。 外面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我望先，今日就是2020年5月5号，农历是4月13。诶，哇，今日立夏喎。农历的立夏呢，就是夏天啊，真係嚟啦吓。意思呢，就是解作呢，有嗰啲咩经纬度，咩太阳王经呢，就係45度啊。天文学上嚟讲呢，立夏表示即将呢就告别春天啦，而系呢就是夏日正式开始啊。在这个时候大家都会觉得立夏就当作的温度就会明显升高，炎热的天气将会来临，雷雨亦都会增多。以前的人都会觉得农作物进入一个就是叫做旺季收成的一个重要的节气，24节气之一来的。以前的古人亦都已经在讲到了，在这个时候夏天的农作物就会进入最后的生长期，油菜咧就接近成熟啦。咁夏天啊，收作嘅农作物咧，似乎都已经可以睇得到咧，可以收到有几多啦。嗱喺立夏呢一日啊，咁古代嘅皇帝咧就会率领一啲嘅文武百官去到京城嗰度咧，就系、是、叫做去一齐啊面一面圣，然后咧又去迎接呢一个夏天，举行一个叫做迎接夏天嘅仪式，迎夏仪式。当其时啊，就系君臣一律咧，就系穿着一啲咧就叫做红色嘅礼服，配备一啲红色嘅玉佩，连埋马匹啦，咁啊佢哋嘅叫做以前嘅马车啊，都要咧就系朱红色嘅，以表达咧就系对丰收祈求嘅美好嘅一个愿望。宫廷入边咧亦都有啲叫做立夏日启兵，赐文武大臣。兵咧就系、是、之前嗰年唔系我哋而家雪柜攞出嚟啦，以前边有雪柜啊，系咪？就系、是、以前上一年嘅冬天咧就收埋嘅，咁啊由皇帝咧就喺呢个夏天啊，即系立夏嗰日咧就赐俾啲文武百官。喺民间嗰度啦，立夏咧啲人通常都会饮嗰啲叫冻饮咧去到消暑噶。以前咧仲未有咁多叫做臭氧层穿窿啊，又或者咁多环境嘅问题咧，其实佢哋嘅井水咧都系非常之冻凉快噶。而喺江南水乡咧，就有煮一啲叫做蚕豆嘅习惯，所以话每个唔同嘅地方咧，对于立夏咧都有咧呢一个嘅叫做唔同嘅叫做活动嘅，去到咧就系迎一迎接。立夏之后咧，天气咧亦都会继续咧就系转热啦，饮食咧就适宜开始清淡啦，咁令到我哋咧就容易消化。呢啲咧就古代嘅叫做智慧啦，民间智慧去到今时今日可能都应用到噶。你有冇发觉夏天啊？你嗰个叫做食欲咧，好似麻麻地啊，好似食得清淡少少咧，个人会舒服啲。立夏之后咧，饮食嘅原则咧就系叫做春夏养阳啦。养阳咧就阳系阴阳嘅阳啊，就重在一个咧养心。养心咧就可以譬如食多啲豆类嘅制品啦，饮下啲牛奶啊、鸡肉啊、瘦肉啊，以补充翻呢个营养，又可以起到强心嘅作用。平时食多啲譬如菜啊、水果、粗粮都可以增加我哋嘅膳食纤维吸收噶。所以话咧，其实夏天啊就唔使食得太过激烈嘅，尽量咧以清淡。可能少少香口为主，咁你就发觉个人呢就会舒服啲，就唔需要呢喺夏天嘅时候成日都好似令到你自己脾气暴躁啊，清淡少少个人呢都容易心境开朗啲啦。所以呢立夏大家就要注意住呢啲嘅事情啦。 边找到亲爱的人，迷迷惘惘偷偷看，我不懂怎去解释，当你每日喜欢发热力，甜蜜热浪我未的亲爱的人，迷迷惘惘 首歌曲啊，嚟自王菲嘅《Summer of Love》。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好啦，都睇睇天气，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啦。市区最高气温会到32度，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喺浴缸浴室啊入边啊，有好多唔同嘅习惯啊，令到我哋咧可能会有更加多嘅菌嘅，我哋需要留意住噶。特别喺我哋冲厕嘅时间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细菌咧，会因应住呢啲嘅叫做对流嘅空气啦，令到啲细菌周围飞。毛巾咧好容易咧就会沾染咗呢一啲嘅叫做细菌，或者牙刷都系一样。所以咧，最好呢一类型嘅事情，譬如牙刷搵个盖冚住佢啦，毛巾咧可以咧就系放翻出咧就系洗手间外边嘅地方。 厕纸咧，好多时咧都系有好多叫做荧光剂喺度啦，令到佢望起上嚟好靓噶。选购厕纸嘅时间咧，最好咧都系睇一睇佢入边嗰啲嘅成分保养，咁样咧就会好啲啦。消毒水等等嘅清洁用品，好多时咧都会放喺洗手间方便啦。咁但系咧，呢啲嘅用品啊，其实蒸发之后好多时都会积聚大量嘅有害气体噶。嗱，如果用热水去到用呢一类型嘅清洁剂咧，其实咧就比较上危险啦。亦都唔可以咧喺厕所入边咧就积得太多，最好咧都系放翻喺一啲通风嘅位置，咁样咧就可能会理想啲。仲有啲小习惯嘅。就例如咧，喺厕所入边咧摆放垃圾桶，其实会令到厕所成为咧细菌嘅繁殖场。要处理纸质嘅垃圾咧，咁啊，香港方面咧好多时都会就系采用一啲，譬如直接倒落去个厕所入边啦。因为香港市面上基本上买到一般嘅厕纸咧，都系可以咧就系溶喺呢个水入边嘅。但外国咧好多时就会有个垃圾桶啊，就希望你将呢啲嘅厕纸咧摆喺垃圾桶入边。洗手间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嘅习惯，只要我哋微调少少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嘅生活环境啊卫生好多噶啦。 就这样，让往事随意弃于公路上。再定向缓缓把车窗往上扬，别再忆起痛伤，昨日你坐过车厢，今天我要独往他乡，天一亮成就我换全新一张。 也希望找一些音乐作品跟这么多位考生打打气。一首作品来自 Pandora 的前俊浩，外面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3%。 转头大家都要留意着这个新闻报道，今天早上更要留意这个交通情况。好了，先听听6点半的新闻简报先。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警方在九龙城联合道一个楼上单位捣破一个怀疑非法赌洞，拘捕15人。警方昨日下午突击搜查联合道九号一个楼上单位，拘捕两名分别年龄44岁以及61岁的赌洞男负责人，两人涉嫌管理赌博场所，

晨光第一次， 晨光第一次。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晨光 第一次， 晨光 第一次。 Time to wake up.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三十六分啊，咁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出边系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咁啊，空气方面系几好，咁啊，即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就系一至到二都系属于咧就系低水平嚟嘅。咁所以见到嗰只颜色咧都系绿色嚟噶吓。咁今日咧天晴，不过天气炎热啦，市区都会去到32度噶。咁啊，各位考生咧都要留意住啦。出门口嘅时候咧，咁啊。口罩方面咧，可能要攞多一兩個，因為提防咧一陣喺條街嗰度行大汗，跟住個口罩又濕曬咁樣。除咗考試考得好之外咧，防疫嘅措施都要繼續做得好啊嚇。咁啊，話到市區最高氣温為32度，新界仲要再高多兩三度添。如果真係高兩三度，咪即係32度咪加三啫，35嘅咯。咁啊，所以今日大家都要留意住咧，就係、是、吸收翻多啲嘅水分啊嚇。各位聽眾早晨啊，直播室入邊咧繼續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康文署辖下部分嘅户外康乐设施啊，喺5月6日，明天就将会重开啦。最瞩目嘅咧，当然咧就系好多嘅跑友啊，中意跑步嘅人啦，哇，望穿秋水，等咗好耐，运动场嘅跑道欢迎你啊！要注意的就是运动场的跑道虽然欢迎你，但是仍然是有一个人数的使用限制的，设有8条40米跑道的场地，最多容许200人同时使用。场地内部分的设施亦都不会开放的，包括就是观众席、更衣室和冲身设施。你就不要想大包细包去到那里，就好像以前那样跑完步之后即刻冲一冲个身，这些不会开放。第一阶段咧就5月6日开始啦，咁啊重开大部分嘅户外免费以及收费设施，免费包括咧就运动场嘅跑道啦，只限于咧缓步跑嘅活动啦吓，健身设施，一啲叫做轮石径、单车设施、羽毛球场、网球场、极限运动场、滑板场、滚轴溜冰场、模型车场、咁啊模型船池同埋乒乓球台。剛才提过啦，最多咧呢一个运动场嘅跑道入边咧，即系200人咧，去到最高一个上限啦吓。啊，观众席、更衣室同埋冲身设施咧，就仍然都系关闭噶。不过咧，如果你系住青衣附近嘅，都要留意住啊。青衣运动场嘅跑道因为翻新工程咧，本身都系会关闭，至到咧就5月31日噶。5月6日重开嘅收费户外康乐设施啊，有部分咧。即有部分啊，网球场啦、草地滚球场、牛池湾嘅公园射箭场、石澳嘅障碍高尔夫球场、屯门康乐体育中心之内嘅射箭场、高尔夫球发球练习场同埋练习草坪，都会咧就系重开嘅。咁啊，但系大家都要留意住咧，可能仲有啲去到嘅时候都望一望人哋嗰啲叫做使用细则，咁啊，千祈咧就唔好破坏呢啲嘅叫做规则啦。这个时候呢，虽然比大家可以松一松咁活动一下，但是呢记住抗疫呢都是相当之紧要的。想起可以好热血咁做运动，又会想起好多青春上面的回忆，你会不会呢？好多时候想到跑步就是觉得哇，以前后生的时候跑得几快几快几快。所以运动一定要 keep 住，咁先至到老一样可以跑得步噶。 若然现时士气高昂，即管放肆任性。当你感到无力软弱，切记不怪宿命。若然做人未算聪明，更要卖力亡命。还未要负责之际，切记尽兴。 谁亦会随年变老，方懂得童年多好，等不到来年变老，才怀念那种悠然脚步。爱吧亲，毫无控诉，快识穿沿途的污糟。这段少年时间既然昂贵，大好青春要尽好，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几次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反，无惧雨水沾湿两眼。不需坐下来计数，前行吧，你想做全已做，如没有无穷气数，也可跟神明到一铺。这段少年时间有谁无悔，大好青春要消耗，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记住亲上有些本钱，签多一些账单。如若你还淘气，你还强壮，尽管出走，别折返，无需定立时限，如风一般往返。人未老还未猛，还未到尽头，记住来放心放胆，若生命是无限，何必自定解限，大好青春就要多贪，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以后生活，记住亲手有些本钱，接多一些账单。如若你还淘气，你还强壮，尽管出走，别折返。记住每日尽兴欢腾，都消至到达达。别忘掉原是已单纯，体恤每个灾难。无惧雨水沾湿两眼， 一首系作品许廷铿嘅《青春颂》啊。今日朝头早咧，我哋亦都有 KOL Vince 咧，会同我哋讲喺职场上边啊，点可以令到大家更加无往而不利，喺呢个逆境上边，可以咧就系继续做得更加好，保住自己份工，有咩法宝咧？听下先。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陷阱啊，咁啊电话侧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啊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ce 喺度。早晨啊 ，Vince。 早晨， 系啊，咁啊，而家咧都大家都会谂紧一样嘢啦。嗱，我哋公司之前有裁员咯，我提过啦。咁但系都有好多嘅人力咧，系继续留翻喺公司咧，同可以话系共同进退啊。咁呢一班人喺嘅工作嘅范畴上边，仲有啲咩我哋系需要特别留意住嘅咧 ，Vince？ 是啊，嗱，即系时候，即系要 focus 翻工作啦。即系而家大家都开始有翻少少士气，咁啊， 有冇自己都过完啦，系咪？ 系啦，冇错啦，开始俾翻心机工作。咁而家咧，佢而家现有嗰班咧，重要嘅，因为成日都话，即系当然，个市道唔景气啦，经济有原因啦。咁但系留得低嗰班人咧，其实系更加表现到，即系你嗰个重要性。通常我哋即系当然啦，我哋一路都有同事都走嚟，间接都走嚟问我，喂，完未？ 尾㗎，完尾㗎，我哋仲有冇第二輪啦、啊？咁佢哋留低嗰班咧，其實都驚嘅。咁其實，預期我同佢哋同佢講，我話你預期驚嘅話，你不如好好表現自己啦。咁有好多嘢可以做嘅，唔單止點樣表現自己。好啦，咁啊，有啲公司都仲係叫做居家工作緊啦。無論你喺公司又好，你喺屋企做嘢又好，點樣喺呢個時候俾到公司睇你真係好重要嘅咧、 嗯？ 就算真係有冇第二、第三輪都好，你都係一個不可多得嘅人才要留翻喺公司咧，咁啊好多个方面要去做。第一样嘢我哋会先讲咧，因为而家始终好多公司咧都人手少咗嘅，人手少咗之后咧，不其然你嘅工作量会有机会多咗，即系你可能会食埋隔篱一条 team 同一条 team 隔篱嘅同事嘅工作，会多咗嘅。咁啊系时候要好好准备一下，究竟你喺呢个工作岗位，你而家新嘅工作岗位度有啲乜嘢需要去做准备，有啲咩需要去学，有咩需要去 pick up 要上手嘅咧？咁啊，通常第一月转有好多百感交集嘅，好多唔同嘅反应嘅。第一样嘢就系、是、啊，我条 team 同一条 team 隔篱同事走咗，几时会到我惊啦？咁第二样嘢，自不然会讲埋啊，你就要做埋嗰位要离开嗰位同事嘅工作啦。咁啊，多咗嘢做。咁啊，首先我都会同同事讲，唔好先谂，唔好多嘢做先啦。而家成日都讲话唔好怕蚀底啊嘛。咁大家忙嘅可能都讲紧呢半年嘅时间。咁啊，先谂下呢半年你点可以学啲新嘅嘢，点、样可以将你嘅工作丰富咗你现有嘅工作。唔好谂咗系一个 workload 先啦。咁讲真，就算系而家多唔多 workload 都系一个问题。你可能本身你嘅工作已经都少咗。咁、啊，先丰富下你自己嘅工作，你嘅履历先。成日都讲紧点样可以将佢变成转为一个机会，丰富你嘅履历先。呢、这个第一样嘢会去讲嘅，咁另外啦，就会去问下老板，究竟即系都会去问下老板，究竟有冇啲咩可以去再做多啲咧？大家都得闲咗嘅话，如果得闲咗嘅话，系咪有啲嘢可以再做咧？好简单嘅啫，唔使谂啲好伟大嘅工作嘅。譬如你之前一路做紧一啲嘅工作，一啲嘅流程，一啲嘅方向，总会有啲嘢棘住啊，冇咁理想啦，唔系最好嘅方法。譬如好简单，攞份 form， 我当就算一个 reception 又好，又或者做 admin 行政嘅同事都好，可能好多时候有啲 form 要需要同事填嘅。啊，有冇张 form 可以有机会再整得更加好啊，方便到同事啊？可能之前冇机会去做，系咪系时候可以做多少少呢啲叫做增值嘅工作咧？ 一个方向嚟嘅。整个公司佢入边嘅运作嘅流程啊，有冇啲更加多，譬如简化程序嘅步骤，可以又做得好啲咧？咁样 系啦，成日都话即系要谂一个叫做 cost effective 即系有效益嘅工作方向。咁除咗人之外，其实你可唔可以为公司都做多少少，做啲嘢做快咗啊？又或者你系时候坐低谂下点样可以令你现有嘅工作，我当你有冇好啦，冇新嘅工作，点样可以令你嘅工作更加有增值，更加帮到公司去做得更加好、更加快咧，唔使话谂到头先讲过，唔使谂到好大嘅。喺你现有工作系咪可以谂得多啲嘅方法去做得更加好咧？然后俾你老板见到咧。首先第一，你帮紧公司增值；第二个方向，第二样嘢咧，其实都好重要，俾公司睇到咧，你个心态，你保持正面嘅心态好紧要嘅。系啦，咁呢个系一个即系嗰个方向，点可以令到即系俾公司见到啦。咁头先我讲过第二样嘢就系保持正面，即系。你驚又好都係啦，你驚又好唔驚又好都要去做。你不如諗下方法點樣令到你工作做得更加好。其實呢係影響到同 team 嘅同事嘅，即係當大家喺度驚緊嘅時候，你嗰個影響咧，其實公司都睇到嘅。 咁即係所以話呢段時間咧，大家都要喺即係喺自己工作上面咧。整合咗佢先，令到自己手头上嘅嘢咧，可以嚟得更加，除咗系头先讲过嘅简化之外啦，仲可以嚟紧啊，做一啲嘢令到嚟紧嗰个嘅效率可以更加高啊，系咪需要做呢啲嘅工作咧？而家 其实系噶，即系头先讲过。好多時其實每一日咧，你嗰個叫做運作或者個operation 咧，總會有啲方法，有啲地方係需要去有一定有機會可以改善嘅。咁唔會係啲大嘢嚟嘅。咁但係喺以往即係未發生呢單，即係呢今年嘅事之前咧，其實可能好多時都會覺得唔重要啦，唔需要去諗方法啦。忙咧有好多更加重要嘅叫做 priority， 更加重要嘅工作要去做。咁呢個時候就正正就係忙一啲啊，其實一路都忽略咗。你又可以重要又好，唔重要又好，但係咧，不妨喺呢個時間開始去忙翻呢啲咁嘅機會，可唔可以係令到之後即係都係咁講啦？預備當個經濟好翻，當大家所有嘢都叫做回歸正道嘅時候，即係重新去上翻嗰個 track 嘅時候，係咪可以即係行得更加快咧？即係成日都講係預備嗰一刻，係咪可以做得更加好咧？咁頭先我講即係講緊個工作流程。 成個嗰個氣氛，你都係其中一個可以幫公司帶動到一個正面嘅氣氛其中一個要員嚟嘅。咁公司睇到咧，即係講真，如果我哋譬如睇人，去睇人，之前講過好多次嗰個 potential 啊，你嘅潛能啦、啊，你對於團隊嗰個影響力咧、啊，其實老闆喺呢個時候都會睇到嘅。 哦，即係所以話。如果咧啊喺呢段時間發現到個同事原來佢係可以喺個團隊入邊發揮一個正能量啊，發揮一個可以幫工作上面進行好多微調，而令到成個工作流程更加順暢啊，呢一類嘅同事咧，其實喺呢一個叫做炒人嘅風氣咧，都仲係比較上係安全嘅位置嚟嘅、哦。 其實係噶，仲要係可以俾機會睇，即係俾機會俾公司睇到。你喺叫做呢個叫逆境嘅時候，你嗰個嘅處事方式，你可唔可以面對到個逆境啦？點樣面對到一個成日都講話叫做 change management？ 點樣去面對而家即係嗰個工作上嘅轉變啊、環境上嘅轉變啊？你嗰個嘅耐力，你嗰個態度係點咧？其實係一個好正常，你唔會有呢啲咁嘅機會去叫做跑出嚟嘅，咁呢一個會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俾睇，俾公司睇到你其中一啲嘅潛能，你甚至乎可唔可以走出嚟去一個做一個領導嘅角色咧？嗱，而家可能講有少少慢咗嘅，咁但係其實佢再早少少嘅時間，其實你會係舉手同老闆講，我有啲乜嘢應變，可能公司啲突然間嘅應變嘅小組，有啲比較突然間係需要好多嘅人手去做 refocus 翻，由而家嘅工作轉做係可能要幫公司做多好少少應變嘅應變小組。你會唔會跳入去舉手走出嚟呢？呢啲都係一個好好，我當係學習機會又好啦，表現自己嘅方法又好啦，去學習。好多時係好多唔同嘅，喺度又講個 project 啦，係咪？同埋最緊要就係，當你跳入咗呢個應變小組嘅時候咧，公司就好需要你啦。 哦，哇，其實都有好多咧，即係好嘅方法可以喺呢啲叫做逆境嘅時候咧，繼續保住自己份工嘅喎。 係啊， 係啊，喺公司可能都需要好多唔同正向嘅人啦，繼續保持住公司嗰個叫做良好嘅工作氣氛。大家都擔心㗎啦，經濟前景咁，但係冇理由個個都仲係咁負能量㗎嘛，係咪先？咁公司係 需要繼續要行㗎嘛。 系啊，即系 Vincent 讲得好啱，公司都需要一啲咧，即系拥有正能量嘅同事咧，去到令到个公司咧系可以更加顺畅咁去到运作嘅。咁睇下听到收音机嘅听众啦，会唔会谂下啊？我喺公司可唔可以做到呢一个嘅角色咧？平时虽然咧就唔系话有啲乜嘢风高嘅位职，咁但系呢个时候。可以作出一個咧有承擔嘅員工咧，老闆望落去都會覺得你係一個好可靠嘅人啊，咁啊都會想留你繼續喺呢個身邊啊嘛，啱唔啱先？ 冇錯，就算唔係大老闆見到你，即係對上嗰位老闆咧、就正正可能睇到你個係啦，上司正正或者叫做 supervisor 啦、正正就會睇到你嗰個嘅影響力啦。 嗯，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逆境咧都要諗多啲唔同嘅方法自強先至得嘅，咁啊成日愁眉苦面冇用嘅，咁啊香港人最咧就係咩啊獅子山精神啊嘛，我哋無論經歷過幾多風雨咧，都可以咧就係笑住咁樣面對每一個挑戰嘅，係咪？ 打不死嘅， 打不死。好，今日朝頭早唔該曬 Vincent， 我哋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 年少的千千次破。向这金色阳光，风景多美，天多阔，诱惑我去偷看。浮躁不安的我们，无法不憧憬桂冠，挥出的棒，想击破。阻隔着视野的门，前路更宽，赐我这生命，给我用两眼长夜博览众星世界，捉摸不定，曾令你挫败泄气，但你拒绝放弃，最后信念会渐觉醒。每步每步和谁奋斗，别再有未能动摇命运之手，若结果偏不如意，始终无悔。 事是一事。 一套电影《点五部》的主题歌曲《Simple Moment》的沙燕之歌，我们听埋龙虎榜的推介作品精选先。转头晨光第一线分途广播啦，咁啊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各位要准备定校好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啦。转头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休团前的总结。 若成长逼我何讲再见，只怕鞠躬那日先再见。当我好想豁然去眼前，无人陪伴身边。若然相识再难得再见，可会抛低故伎不一脸？不至于需要回顾昨天，尝试重拾新鲜。 R&K 宣布休团，而总结之作就是将彼此的友情和不舍代入人生的红白意志，亦都带出我们城市人现在是忙到每当大事发生才可以抽时间相见。作曲 R&K 蓝月帮高老王，填词蓝月帮，编曲监制蓝月帮高老王，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Robin and Candy 红白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阮议员，去年十二月起任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较早前总统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终止上议院原议长纳扎尔巴耶娃的议员职权，任命阿森巴耶夫任上议院议员，上议院随即举行会议以及议长选举。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Let me see take mine.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第三十一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女歌手 候选名单 ：Ariana Grande。 Billie Eilish, Taylor Swift, Dua Lipa。 想知道你喜欢的歌曲及歌手能否得到奖项，就要在5月9号下午6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公布啦。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Awards Music This Monday。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香港电台第二台将于5月5号星期二上午10点播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举办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国语文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原有时段的风骚快活人将顺延至10点半播出，敬请留意了。现在请大家欣赏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家传户晓的英国民谣 Green Sleeves绿袖子。 听乜鬼绿袖子啊，自己着衫都冇袖子呢，係要听就听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想为你自己同考 DSE 嘅同学仔打打气，立即去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业嘅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写低打气说话啦。 你嘅留言就有机会喺5月5号上周9至10俾主持读出㗎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啊嚟到7:08啊吓，咁啊出边27度嘅气温，咁啊直播室入边啦有白元浩同埋 Barbie 嘅，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冇错啦，呢一个频道咧稍后就会有我哋嘅聆听测试啦，咁所以就如果而家听紧呢一台嘅话咧，咁就啱噶啦。 啱啦，系啦，我 A 胶黐住个频道。 系啊，我以前都会噶，即系早少少咧，出门口之前咧就已经 tune 好个收音机啦。咁我就会一路咁样咧，就听住佢个， 即系一路坐车咁样。 系啊，咁咪轻松下咯。 但系你唔觉咧有个问题噶，即系嗱，我虽然我都即系希望大家都系用 Barbie 呢个方法啦，不过有阵时嗰个坐车咧，例如我住新界嘅，咁、但系我以前读书喺九龙嘅，咁、我坐车嘅时候会个飞行时会转噶嘛。 喂，咁但系你个考试地点唔系跟你个地址嘅咩？ 跟地址。 咁但系都要出翻九龙考试啊？ 我係諗一諗，好似係出翻九龍嘅喎。 我唔知啊，因為我自己就係報嗰一區，就係住嗰一區，就係考翻嗰一區咯。我以前都係，因為我住沙田啦，咁我就係九龍塘讀書噶嘛。咁但係我嘅市場地點全部都喺沙田區嘅啫。 哦， 係啊，所以以至到咧，其實自己就要及早去一次，因為反而自己住嗰一區嗰啲學校嘅地點咧，就唔係咁熟悉嘅。即係反而自己讀書嗰一區附近有咩學校嘅同學咧，就會知道多啲噶嘛。咁所以就即係及早行咗一次嗰個路線咯。 亦都嘗試一下攞個收音機去四圍收一下，睇呢啲位置清唔清嘅咧咁樣。 呢樣嘢都要提一提啲考生啊，即係有陣時去到唔同嘅位置咧，有機會試啲沙拿一陣嘅。咁啊最好咧，我自己以前嘅做法咧，就因為跨區啦，第一，第二就係我除咗有自己用緊個收音機之外咧，我點都另外仲有個士啤收音機。 係啊， 士啤電池又會攞定嘅。 電好緊要咧，尤其是好似我呢啲咁樣咧，諗住出門口之前已經開始聽住咧，我分分鐘你個收音機咧就換一嚿新嘅電就穩陣啲啦。 係啦，不過而家啲電咧其實好襟嘅，即係特別收音機仔咧。我以前試過真係好耐啦，有啲收音機真係好食電㗎。係 啊， 佢夠膽死咧！以前用嗰啲最差嘅收音機，佢夠膽死一日用我一粒電。哇！真係 咁都有一日嘅，唔使咁驚嘅，都用到一日。 跟住後屘發覺，喂，原來市面上面買啲普通嘅收音機，其實都已經進化到就係、可能一粒三 A 電咁，可能聽你好耐咁，講係唔知幾個星期、幾個月咁樣。 照計應該就唔會用電用得咁誇張，可能係啲零件老化咗啦。 一定係啦。 不過好記得嗰陣時咧，我以前考 listening 咧，都若干年前啊，講翻咁就係去到嗰間學校嘅禮堂出邊，因為我係一路聽住個收音機噶嘛，係咪？咁、然後咧，我原來先至發覺咧。当你、可能学校门口入到去一个建筑物入面的时候，你会石沙石沙。跟住之后咧， 咁就开始惊啦。 系啦，我就喂，点解会咁嘅？咁我就好犹豫啦。到底我吞唔吞一吞个台咧？但我心谂，我明明扭啱咗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啦，我冇理由扭去第二个台，阵间扭错咗咪弊。我坚持就唔喐佢。好啦，跟住行翻去，譬如啲球场啊，嗰啲露天嘅位置咧，又清翻喎，咁 我 即刻定翻啦，系咪先？跟住到臨入禮堂嗰下咧，又死曬死曬死曬咁，又好驚啦，因為入市場啊嘛。 但我成日覺得咧，入到入去個殼入邊咧，就會收得翻即係清楚 咯。 我成日都要咁樣認住嘅。 同埋其實咧，因為你如果係及早入咗市場啦，即係當然你唔係最冧尾一分鐘你先至遲到嗰一扎人咧，你係有好足夠嘅時間可以慢慢校翻清晰佢嘅。 係嘅，抹乾淨啲嗰個3.5mm 嗰個頭啊。 係啊，你嗰個耳筒嘅接駁位係。接收嘅位置嚟噶嘛， 嗰個係命脈嚟噶，其實 係啊，好多人都唔知道，咁所以如果真係有啲咩收得唔清楚嘅話，嘗試下清潔嗰個部分啦。咁同埋如果真係再有問題嘅話咧，你就可以揾嗰啲監考員同埋市場主任協助你嘅，咁所以就絕對唔需要擔心咯。 係啊，咁不過有陣時候我自己都擔心咧，嗰啲監考員咧。佢周围行嘅时候，唔知点解有阵时收音机咧，你有人行过， 系啊系啊，是会沙一声噶嘛， 沙一声，我啱啱听到最重要嗰位沙一声，哎呀，点算咧咁样？ 所以照计咧，其实考聆听期间咧，嗰啲监考员 就唔会喐噶啦，系嘛？ 佢会可能喺周边，即系你知诶、中心位置就系台啦，而家个位置可能阔咗咧，那个干扰嘅情况会少咗，因为你中间台与台之间少咗嘛。咁同埋佢会企远啲嚟观察嘅，即系重要嘅部分，佢多数都唔会阻你嘅。以往我见啲人就系咁吓，咁啊，但系如果真系有啲乜嘢收得唔清楚性咧，就即系及早举手咯。同埋咧，我觉得小白讲得啱嘅，如果你唔想咧嗰个嘅市场主入企喺你附近太耐嘅话咧，你尽量喺你自己个人物品上面咧，即系令到佢可以花最少嘅时间停留喺你嘅桌边。例如系咩咧？嗱，你嘅文具啦，咁啊，即系有啲人咧，我见好中意揾呢个透明袋去装啲文具，然之后到时就拎晒啲笔喺个台面。咁同埋咧，即系当你考聆听嘅时候，你就考虑清楚有啲乜嘢系需要带，有啲乜嘢系唔需要带。咁、你带啲最简单款式嘅文具，亦都摆得好清楚，一目了然。 袋嗰啲就唔可以挤上去。 唔会噶，系啦。咁你总之令到佢咧系最快嘅速度。是停留在你那里 check 完你的东西就走了是啦、我那时就是的即是将譬如准考证啊和身份证呢就摆在那个角头那里啦、然后文具就摆在另外一边啦那确保他 check 的时候不会阻住你攞嘢啦还有呢就即是当他可能未巡到你张台的时候呢你尽量那个工作的位置呢就是台的譬如我当左手边那一半这样啦那他 check 的时候就在右边即是从他拉远了距离先到睇佢唔到住，咁佢就唔会骚扰到你去作答或者听嘅时候咯。因为如果唔系咧，行嚟行去，其实你一定会分心嘅。有一下，行埋嚟啦，或者佢未行到嘅时候，就个心谂住，就到咯。 佢嚟紧嘅时候都觉得嗰啲气场嚟紧啊。 咁啊，尽量唔好分心，因为聆听咧嗰个嘅准确性啦，同埋嗰个专注力咧系好重要嘅。咁啊，尽量俾自己一个专心啲嘅环境啦。出门口前记得带齐嘢啦吓，好多人都话聆听嘅时候带铅笔啦、荧光笔啦，即系间低嗰啲重点啦，或者系啲主要嘅 keywords 啦，咁咁啊，唔 知道到底你有冇胸有成竹嘅感觉啦。不过我觉得有时咧，真系都好睇嗰个临场状态嘅。咁所以咧，早少少出门口，俾自己一个气定神闲嘅状态啦。 系，记住食早餐啊。 系啊，同埋作好准备，咁今日咧就一定冇问题噶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都要帮啲考生问一问啊，到底出面嘅交通情况系点咧？电话侧边有 Didi 喺度啊，早晨啊 ，Didi。 早晨， 早晨啊，两位。 早晨啊，出面嘅交通情况有冇啲特别嘅消息要我哋考生咧就系留意住嘅咧？ 好啊，答一答先嚟啊，就系咧而家咁多条隧道同埋路面，好消息，全部都正常噶吓、 啊。 平时咧渡船街咪会车多嘅、但系今朝早呢个时间咧都冇嘢。咁啊，几好噶！咁只系提一提大家咧，都系早几日嘅爆水管啦。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港铁站，而家慢线咧都系封闭嘅，咁经过要小心啦。就系咁多啦。 咁希望咁多位嘅考生咧都系路路畅通啦。 好紧要呢样嘢。 答问题嘅时候咧，咁啊听清楚，跟住咧就可以圈一个啱嘅答案。 系啦， 希望大家个都高分。 系咯、 啊，拉 curve 拉到个个都高分。 我都宁愿个个高分。 系啊， 顺顺利利啊， 顺顺利利啊吓。好，咁啊睇下天气方面有啲咩，唔该晒 Didi 先啦吓。 OK， 咁啊睇下天气方面有冇啲咩特别要提一提下啲考生嘅冻啊、热啊嗰啲啊。早晨啊 ，O。 早晨啊，早晨两位拍档啊，喂，今日咧天气啊几正、啊，因为咧正在乜嘢咧？天晴嘅，不过咧啊啲云咧又可以遮住个太阳，咁啊考生们啦、啊，依家准备去市场咧就唔使晒住，咁因为咧始终你去到考场附近咧，佢都唔俾你即刻入去室内嘅地方噶嘛，咁、如果咧即系晒得好应下咧，即系有啲真系哇晒到。头都晕埋，点考啊？咁样咁当然啦，大家要识做啦，搵个地方遮下阴啦。咁又要注意人与人之间嘅距离、啊。咁样啊，真系好想由衷嘅讲一句咧，今年考 DSE 嘅学生咧，真系辛苦晒啦。今年系比往年同埋前年都要辛苦嘅。咁啊，大家加油啦！希望天公都做美啦，唔好热得咁离谱啦。不过头先都听你哋两位讲啦，哇，考 DSE 咧都有好充足嘅准备啊。咁啊。做晒咧就无往而不利啦，仲有两个提醒喎、哦。咁啊，对于今日咧考聆听测验嘅考生们咧，第一个咧嘅提醒咧就系、是、啊吓，唔怕撞聋啊，带多个耳筒咁啊、因为有阵时你都知道，喂 headphone 嘅嘢咧，哇呢一刻得。下一刻咧，突然間會變咗單邊喎。 係啦， 就算用到好貴嗰啲 headphone 有陣時，即係你知我哋做電台有陣時都哇買下啲 headphone 懶勁咁樣咯。我有啲咧，你買到價值不菲嗰啲 headphone 咧，用下都即係可能用咗半年貨仔咧，都會壞啊，壞咗攞去整啦。有陣時咧，有啲咧幾廿蚊嗰啲 headphone 咧，啊又好襟用嘅喎，可以用到咧幾年嘅喎，即係估佢唔到，所以咧帶多個耳筒啦，咁啊令到大家咧。都叫做安心少少。第二咧就係、是、戴多個口罩，因為咧，哇！依家晏晝時間啊，譬如考完試十二點啊、一點嗰啲時間咧，你行一段十五分鐘嘅路咧，其實你個口罩已經濕曬，即係好想即刻換過一個新嘅口罩。所以啊，冇辦法啦，考試嘅你，以至喂有啲 OL 啊或者翻工嘅你咧，有陣時食完個 lunch， 哇！成個口罩已經哇濕濕立立咁樣啦，唔好噏住啦。咁啊，如果唔係咧，塊面又會生瘡瘡，所以咧有兩樣嘢都要帶。第一個就係、是、帶到個耳筒啦，第二個咧就係、是、帶到個口罩。咁啊，有備無患啦。咁啊，希望啲 DSE 嘅考生咧都啊總準備充足咁樣入市場應試啦。 明白曬，好啦，唔該曬歐。咁啊，轉頭今朝 spot 到你咧，又要打翻電話俾你啦，麻煩你啦嚇。咁啊，轉頭再傾過。詳盡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天晴，日間天氣炎熱噶，市區最高嘅氣温啊32度啦，新界再高2-3度啊， 真系好热啊 ，炎热啊吓，咁啊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啊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噶，咁啊下周初咧有几阵嘅骤雨，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咁啊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晨光大学啊，踏入五月份咧，呢、这个睇楼 O to O， 当然阿 O 继续请嚟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 ，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咁啊，不如我哋一连两集讲下啲空宅啦，咁样。咁点解晨早流流讲空宅呢？因为呢，喂，好多报道都出嚟话，可能近排呢百无禁忌啦，咁啊，首先睇楼嘅活动呢係减少咗嘅，不过成交呢又有增加嘅趋势，可能呢之前嗰、那个需求呢就压抑得太耐呀，咁啊慢慢浮返上面，估计都係咁样啦。咁但係呢、啊、有啲上车客呢都情愿啊睇中啲空宅喎、哦、咁譬如讲緊天水围嗰个屋苑咁样啦，咁啊哇直情有一个劈价劈咗两成咁样啦，一个三房嘅单位450万转手，咁啊呢件事如果抌开空宅两个字当然係好梦幻啦，450万买到三房，你估、你估内地咩？你估大湾区咩？係咪先个价钱係相对好似几抵嘅，咁但係咁啊投资空宅或者买空宅呢確係有好多嘢需要留意嘅，咁啊今日咧先去準備買樓啦，啊空宅上網都要查得到嗰個單位係唔係空宅嘅，咁啊接住嚟後續嘅故事交俾阿 Joyce 你幫我哋分享一下啦。 系啦，其实咧买空宅咧好多事情要注意嘅。咁虽然佢系平，咁但系咧其实咧你买咗咧，咁啊第一啦就一定要谂下你系咪有能力咧，即系成个物业能够 full pay 啦，即系可以俾晒钱啦。因为其实咧空宅咧好多时银行咧都唔能够借到即系按揭噶。咁同埋咧亦都要睇下咧嗰个空宅咧，即系嗰个几空嘅程度啊。咁有啲朋友咧可能咧佢系买空宅嘅隔篱或者空宅嘅楼上楼下或者嘅对面，咁其实咧都会引致做唔到按揭嘅。如果即系较为空嘅空宅，咁同埋一啲报道广泛嘅空宅，咁所以咧大家就要小心啦。就虽然咧你话咁、我系买个空宅啦，或者侧边啊，或者左紧啊会平啲，咁但系咧如果你唔系有资金嘅准备咧，就唔好入市啦。咁第二项咧就系买楼嘅时候要留意啦。咁如果咧你买呢、这个物业嘅时候咧，你通常就会去check 下查册啦，或者估下价啦。咁啊唔讲唔知啊，原来咧空宅咧银行知道嘅话咧，咁其实咧佢哋系唔估价，甚或咧有啲咧好明确嘅空宅系啦，即系好肯定嘅啊，已经好大、 上晒新闻系啦，上晒新闻报纸噶啦，简直一讲嗰个屋苑你就哦嗰度。几多丝咩几多命咁样，咁话一人个个都如数家珍当故事咁样讲出嚟嘅话，咁所以金融机构都未必会估价啦，系咪直情。 系啦系啦，直情唔估价。咁但有啲呢直情连网站都搵唔到喎，大家未试过啊，你试过有啲好空嘅空宅呢你上网估呢，咁直情嗰个单位呢係突然冇咗嘅。系啦，咁啊搵唔到嘅。 真系㗎、即係譬如明明嗰栋楼有3楼21室咁先算啦。啊、如果在地产的角度呢，他那四个字呢不是写何景双辉啊，这样他是会讲有段故事咁样，我有睇过，即系嗰啲地产经纪门口，哇咁得意嘅，咩叫有段故事咧？咁啊一入去一问之下，原来嗰个故事就系个鬼故咯，咁样，咁或者唔系一个鬼故，或者啊，即系有啲经历啦，佢系用呢个字眼嘅，呢个单位有啲经历嘅，咁样，咁啊，如果你系爱嚟收租放租俾外国人就 OK， 佢哋第二句已经咁样讲噶啦，咁所以就叫做下一集先讲下，喂，如果你真系投资咗有啲咩要去注意啦。不过你话投资之前，咁啊，我哋今集咧就 focus 喺个事前功夫嗰度。 系啦，因为大单嘅空宅通常都会 mark 咗喺个股价簿里边嘅。咁同埋咧，更甚就系嗰个股价即系网上股价咧，就呢个单位都唔见到嘅。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留意啦。如果你真系咧喺网上做股价时候发现咧搵唔到呢个单位咧，唔使惊讶嘅，呢个咧系空宅。就算地产唔话俾你听咧，都系一个空宅，系啦，即系唔会突然间一个单位消失嘅。咁啊，跟住啦，亦都有咁讲啦，其实地产普遍啊，即系我认识嘅都会话俾你听个空宅故事嘅。咁但系咧，有时候咧，有啲个别咧比较新啲嘅地产咧，啱入去咧，佢又真系唔知呢个空宅。而你又買咗呢個空宅，不過咧可能平一成嚇，咁甚至乎你係平兩成，咁咧呢個就有啲麻煩啦。頭先咪講咗話做唔到按揭嘅，咁啊跟住可能你會投訴佢啦，係咪？咁但係都冇用喎，因為佢真係唔知啊嘛，係咪？唔知啊點怪得佢咧嚇？就算隔離個行話翻俾你聽，呢個空宅嚟㗎，佢冇話俾你聽咩？咁你呢啲都其實 好難去證明佢係即係真係知定唔知啦，即係除非佢喺嗰度已經一段歷史啦，即係一段歷史，兼且就佢係即係見過啊呢個空襲曾經發生嘅時候，佢喺度做緊嘅，咁呢個佢哋就冇得爭拗啦。咁所以呢個就要留意，同埋咧又留意翻啦，有啲咧叫疑似空襲，咩叫疑似空襲？應該話疑似空襲嘅價錢。咁有啲業主咧就唔知點解咧毛騰騰嘅，真係喺逆市之後咧就減平兩成俾你，或者三成添。咁其實咧某程度上咧，銀行都好驚呢啲咧低估價嘅物業嘅，因為咧佢哋會好擔心咧呢啲物業係咪有問題啊，或者裏邊發生咗咩事啊。咁所以如果太低嘅話咧，其實銀行自己本身已經刪咗閘先。就算你話唔係正常嘅喎，只不過業主平咧，其實佢哋都唔做按揭㗎。咁呢個就要小心啦。 哦，呢個都真係可能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唔知道喎，原來空宅方面都有分真空宅同埋假空宅嘅 喎。係啊，所以分別嚇。 係啦，咁可能有啲業主突然 係 啦，有啲業主可能喂。大佬即係可能啊，近排經濟不景，即係啊，算啦，只求出售嘅啫，不求價錢。可能500万嘅嘢咧，劈到去300万，咁你一定即刻會諗啊，喂，點解有咁著數嘅嘢？咁冇辦法啦，咁佢都係止蝕離場嘅。如果嗰300万愛嚟救火嘅咁樣，咁佢梗係乜都好啦。咁樣咁有一個咁嘅情況喎，這個又係學咗嘢喎。咁樣仲有啲咩喺空宅方面？如果大家真係要沾手啦，需要留意同埋注意咧。 咁咧，同埋咧，你買空宅嘅時候咧，好多時咧又會引申啦，即係有機會契約裏面都有問題啦。嗱，其實咧空宅本身已經做唔到按揭㗎啦。咁但係咧，有某程度上咧，一啲可能較為細間嘅，甚至財務公司嘅，佢哋都會做。咁但係如果咧你契約唔完整或者唔見契咧，咁你又要小心啦。因為如果唔見契咧，其實咧全港都做唔到㗎，連財務咧都做唔到。咁所以咧，其實空宅咧嗰個問題比較多啲，最主要咧就系、你买嘅时候咧，一定要知道你嘅手头资金，即系呢个第一行先咯。咁同埋咧，即系嗰个空宅嘅严峻度咯。因为咧，其实我哋有见过咧，有啲空宅啊，连带咧周边即同层咧都系吉晒嘅。咁咧，一去到嗰层咧，阴森恐怖啊！管理员都好似好唔想上去啊，倒垃圾嗰个都好似好唔想入去啊。咁呢个连带系管理性问题啦。即係當然你話我唔介意啊，我自己倒垃圾，自己換燈膽啊，咁自成一角嘅就冇問題啦。否則嘅話咧，你就要諗埋啦，牽連嘅嘢咧就會有多嘅，係啦。咁所以呢個就要留意咯， 係 啦。 頭先都講咗好多啦，就係關於買空宅啊或者投資空宅咧，事前需要注意嘅事情啦。咁買完個空宅翻嚟咧，好多朋友都係啊投資用途嘅，自己咧連。上去都費事啊，睇樓都費事啊，即係齋簽約嘅啫咁樣。咁跟住咧就已經可能敷批完之後放租啦。但係後續嘅故事又會係點樣咧？我都知道阿 Joyce 有啲學生咧都有一個咁嘅經驗嘅。咁留待咧下個星期嘅晨光大學啊嚇，睇下或者聽下究竟投資咗空宅。放租或者買完之後有啲咩後續嘅故事咧，需要注意同埋需要留意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經濟投資學院物業課程講師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唔該曬 Joyce， 拜拜。 晨光大學。 曾有过我试过用一生历险都不怕，跳过了边界，以少女姿态，哪怕转圈很怪，如何能让你癫一位笑艺，原来迷亦会快乐到越笑会越伟大，跳过了边界，以跳脱姿态，跳过最急风大，别学习变乖，看色色变坏。 一首嘅作品嚟自 Getaway 啊，佢系李靖君啊。我哋听听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啦，话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在九龙城联合到一个楼上单位，捣破一个怀疑非法赌档，拘捕15人，年龄介乎44至78岁。警方在行动中检获大约200万元怀疑赌款。食环署宣布，受到社交距离措施影响的餐饮处所，今日起可以申请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资助计划，预计大约16000间餐饮业处所受惠。食环署发言人话，合资格持牌人可以按楼面面积获发25万元至到220万元资助，用作支援食肆6个月内支付员工薪酬。会分两笔付款预先分发，申请人需要承诺收到每笔款项之后3个月内不裁员，有关月份不少于80%的资助额用于支付员工薪金等，6月5日截止申请。世界卫生组织说，未有收到美国提供的证据指新冠病毒是来自中国武汉的实验室。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在日内瓦表示，有关讲法现时仍然是属于猜测，暂时未收到美国就病毒起源提供数据和明确证据。他强调，世卫非常愿意收到由美国提供的资讯。瑞安重申，现时的证据显示新冠病毒是源于自然。美国政府近期多次指责中国，声称有大量的证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来自武汉一间实验室，又讲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专家似乎都认为疫情是源于人为因素。哈萨克国会上议院举行选举，由阿森巴耶夫当选新一届议长。阿森巴耶夫曾经担任总统助理、執政黨祖國之光黨副主席和下議院議員，去年12月起任總統辦公廳第一副主任。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是大致天晴，日間天氣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兩三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同埋酷熱，下周初有几阵嘅骤雨。依家嘅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只系公主道过海开始有车龙啦，排到康庄道桥面。咁而路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咁受爆水管影响，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港铁站对出，而家慢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阿Sir，当我哋用完云端服务之后啊，记得一定要登出啦，尤其系喺公共地方使用电脑添啊，呢个动作啊唔漏得噶。 我梗系记得啦，我知道有啲人咧以为删咗个浏览器就可以，但其实好易令下一个电脑用户利用浏览器嘅盛存记录直接入翻去嗰个云端服务添噶。 星期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姑阿师， 知识会者。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余，我是小学生，我帮医护打气。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1618年，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成史上第一场波及全欧洲的现代战争。这场以宗教信仰之名争权夺利为实的大战，夺去德国三分之一的人口，一连六集30年战争，透过不同人的心路历程，揭示这次漫长血腥的战争点拆毁旧有的世界，塑造一个全新的欧洲。30年战争之苏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郑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36啊，咁啊，继续听紧一个啱嘅频道啊，各位考生都系一个啱嘅频道，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啊 ，FM 94.8至96.9。好啦，朝早嘅时间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同埋 Barbie 喺度嘅，都同听众一齐睇睇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嚟到今朝 spot 到你嘅时候啊，除咗有白元浩之外，电话侧边咧亦都有阿 O 喺度啊。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嗯、今日今朝 spot 到你咧，可以叫大家咧换定啲运动衫裤出嚟先 啦。咁就好啦。 哎呀，因为咧听到啊嗰啲运动迷咧，可以终于可以入翻去一啲叫运动嘅叫做场地嗰度咧啊跑下步啦。咁啊，因为咧政府都有讲啦，康文署咧核下部分。嘅康乐设施咧，将会喺5月6日起咧重开。最瞩目嘅咧，当然咧就系万千跑友期盼已久嘅运动场嘅跑道啦，咁样啊吓。咁啊，先问下小白先啊，有冇常常喺运动场嗰度啊跑下步嘅咧吓？ 其实运动场我真系比较常少跑， 系因为你都系有条好靓嘅堤坝，因为你住嗰个附近 啊。因为运动场咧，其实我觉得跑得太舒服啊、 嗯， 因为一路跑嘅时候个地一弹下弹下咁样嘅， 淋啲咁样，即系但系跑街或者跑石屎地咧，就好似文说对脚步嘅训练咧就会相对适应能力强啲咯。 系啊， 咁我听嗰啲专业。嘅跑手去咁样讲嘅啫，咁啊开翻个运动场啦，咁但系都有啲嘢要留意嘅，就系运动场嘅跑道咧，最多咧就系容许200个人同时使用嘅啫。咁啊，其实咧之前咧呢个康文署嘅跑步运动场咧都封过一轮嘅，咁啊小弟都有入过去啦。其实咧佢喺门口咧就派个叫做丑号咁样啦，咁咧你攞住个丑号咧，咁你就入场啦，咁。 好等咧，嗰啲工作人員知道咧，喺場內咧就唔會超過200個跑手嘅。咁佢派到200籌就要你喺個門口嗰度咧等一等待咁樣咯。咁啊，呢個方法都幾好嘅，或者都幾暫身啊嚇。咁啊，亦都會同時去執行啦。喺5月6號嘅時候，大家去跑步嘅時候咧，都有機會攞翻呢一張籌嘅。咁啊，但係咧要留意一樣嘢啊，場地入面咧一啲嘅設施咧就唔開放嘅，包括咧觀眾席，即係你話喂想睇下小白嘅跑姿、哦、为小白打下气、哦、叫佢加油呢 sorry 啦，咁观众席呢就唔开放嘅。重要呢你跑完咁你通常会出汗啦，依家咁热係咪先。佢有一样嘢唔开令到你好闭翳。 哎呀冇得冲凉啊。 係啦，就係冲身嘅设施呢都会唔开嘅。咁所以呢如果你跑到嘩成身湿晒，跟住又冇带另一件衫，跟住可能你諗住嘩唔驚啦，入更衣室未得囉，可以冲个靓凉先返屋企。咁 sorry 啊个更衣室呢都同埋个冲身嘅设施呢都系关闭嘅。 哎呀咁我想喺更衣室换件衫都问啲喎。 係啦都问啲，因为佢会围晒带㗎。 咁点好呢 咩啊 咁咪要打大赤啦，咁喺条露天咁换衫。 我冇諗到呢个情况添。等我五月六号即係过多一两日入去叫做实时试一试，再同听众们去分享。 怕丑嘅朋友唔係好方便。 咪女仔一定唔得啦， 女仔又一定唔得啦。 面向男仔，马佬都可以啊，算啦，快速换一件衫咁样啊。咁啊，有驾驶嘅朋友睇翻自己嘅车嗰度换咯。咁但系小白，你头先都有讲嗰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噶嘛？咁样，喂，五月六号咧，仲有一啲收费嘅康文署嘅设施咧，都会开放嘅，包括咧网球场啦、草地滚球场啦，嗰啲老友记最中意啊，就系攞住个波。好消好悠閒咁樣攞個波喺度碌咧，喺啲草嗰度，咁呢個都係幾正㗎嚇。咁啊，唔知我哋第時退休嘅時候會唔會愛上呢個草地滾球啊？ 可能會啊， 我都覺得一係係草地滾球，一係咧就打高爾夫球。我覺得我哋第時 草地滾球啱我多啲，我覺得 係咪啊？ 係啊， 高爾夫球你可以揸車去另一個洞嗰度揸嗰啲。高尔夫球 太远啦，对于当其时已经老咗嘅我去第二个洞我都觉得太远啦、 哦。可能你到时呢已经家财万贯，可以请一个十球童帮你开住呢个高尔夫球车。 系嘅话到时先算啦，我諗住草地滚球几个朋友围围围咁碌下碌下咪算数囉。 係呀，喂其实呢草地滚球呢喺法国好流行。有好流行嘅，其實大家去過法國，你就知道周公園咧都有人攞個波係碌下碌下。 哦，係啊， 係啊。咁頭先你話嗰啲射擊嗰啲咧，咁其實屯門康樂體育中心入面嘅射箭場啦、啊，都有開放翻。 咁我嗰啲射擊又唔係呢啲射擊嚟嘅。 係啊，咁啊，但係不過即係都令我哋諗起啊，空體活動樂趣多咁啊。慢慢開放咧，大家有得玩咧就笑呵呵啦嚇咁樣。 不過我都識得啲人咧，有啲係真係玩拉弓嗰啲射箭嗰啲嘅，係啦。咁對佢哋嚟講，而家有啲場地開翻，咁咪開心翻咯。 你細個有冇玩過喺嗰啲麥理浩夫人度假村啊？ 冇啦，我細個玩嗰啲射箭嗰啲咧，係個頭咧有啲有個啜嗰啲嚟㗎。 好似嗰、那個廁所泵咁樣。 係啦係啦，廁所泵嗰啲。我都係玩嗰啲嚟啊！細個嘅時候，我記得喺以前矮啊嘛，喺超市場嗰度。玩咯，射中嗰包面，我就要买嗰包面咁样。 系啊，同埋旧时细个咧，有呢一类咁嘅玩具咧，啲爹哋妈咪就叮嘱你 啦。而家都有噶呢、這个弓箭， 系咪唔好射到眼睛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类似呢啲都系呢啲童年嘅拾趣啦，即、就、系、是。趁住朝頭早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亦都令到大家咧，即係感覺上可以輕鬆一啲嘅。咁啊，睇嚟咧，轉個角度啊，睇埋咧外國方面啊，有好多唔同嘅足球賽事咧，都會啊慢慢咧重燃戰火啦。咁啊，琴日都有講過啦，話南韓方面嘅職業足球聯賽咧，禮拜五咧就會踢翻波啦。咁啊，禮拜五六日咧，大家咧都不愁冇波睇嘅，就係、是、南韓方面啊嚇。咁啊，都有啲球星噶，雖然有啲過氣嘅球星。咁譬如之前有喺歐洲揾過食嘅李青龍啦，咁踢緊蔚山現代啦，咁另一位啊朴主永啦，大家由細聽到大㗎啦，呢一位可以話係南韓方面嘅老將啦，咁都會咧有份喺禮拜五六日嘅比賽嗰度出現嘅。咁轉個角度講埋咧德甲方面啦嚇，咁德甲方面咧原先咧最大機會咧五月十五號，即係下個禮拜到咧就有機會重燃戰火啊，不過咧前兩三日之前咧，就有少少咧 窒礙或者有少少咧麻煩嘢出咗嚟啊，就係、是、咧因為其中一隊咧德甲嘅球隊科隆咧就有三名嘅球員咧懷疑染上啊呢個新冠肺炎啦咁樣啊嚇，咁啊呢一件事咧就令到賽會方面咧有少少驚喎，究竟啊呢隊球隊如果咧同其他嘅球員去對賽嘅時候有冇機會咧又再令到譬如啊拜仁啊多蒙特啊其他嘅球員啊以至慕信加柏啊嗰啲嘅球隊咧都有機會染埋病㗎咁樣啦。嗱、啊、雖然話咧科隆入面咧就有人咧不幸中招啦，咁但係咧德國嘅賽會方面咧其實對重啟聯賽咧亦都係屬於正面嘅，亦都願意咧開綠燈咁啊，睇下係咪有機會啊5月15日啊重新大家有得睇翻德甲嘅聯賽啦，絕對係啊球迷們啊一大嘅福音嚟嘅。 係啊，因為除咗就係科隆嘅問題之外咧、其實德國聯賽咧咁啊星期一嘅時間都證實咗咧係德乙嘅球隊啊，亦都有一啲大型測試入邊咧出現咗10宗嘅新型冠狀病毒嘅個案啊，咁呢個咧亦都令到原本咧喺即係諗住唔係話淨係德甲啦，德國嘅聯賽咧希望快啲開羅咧。而家都有少少咧，即系棘下棘下咁样。 系 咁、有啲咩消息咧，我哋就即刻揾嚟再同大家讲啦吓。好，跟住咧就再睇埋咧就法国方面咯。咁啊，法国咧总理早前咧就宣布2019至2020年嘅足球赛季咧就唔可以继续啦。咁啊，令到咧法甲啊宣布咧就提早完结呢一个嘅赛季。咁啊，有当然咧宣布咗咧就系巴黎圣日耳门咧就已经系得到咗呢一个嘅联赛冠军啦。不过咁啊，有啲嘅小插曲噶，嗱，受到呢一个嘅肺炎影响而令到咧有球队系需要咧就降班嘅，咁但系始终整个嘅联赛嘅赛程咧，其实都系未完成嘅，咁所以咧见到第19位嘅艾米恩斯啊，咁啊暂时咧就因为呢一个原因咧而要降班，咁啊打算咧就采取一啲复检啊，或者咧就系喺网上联署，咁啊睇下有冇办法咧就同佢哋讲翻，就系因为呢一个嘅制度不公平嘅关而令到佢降班，需要咧就取消，咁啊睇下推唔推得翻啦，咁啊始终如果由德甲啊无啦啦掟到落去德乙或者降 grade 嘅时候咧，对佢哋嘅收入啊各方面当然系非常之唔好啦。咁啊会唔会可以有得拗咧？咁啊都要留意住啦吓。好啦，另外日本啊体育界非常之受瞩目嘅其中一项运动喺香港咧就冇乜人理嘅。咁但系都可以提少少就系有关双扑啦。咁啊双扑协会啊咁啊虽然咧早前咧就安排咗咧就系闭门比赛，咁但系因为有日前咧有双扑暴屋出现咧就系感染嘅群组，加上日本政府延长咗紧急状态令，至到今个月咧即系5月31日啦，正式宣布啊24日喺东京举行。嘅5场比赛咧就取消噶，咁啊亦都咧就系可以话系战后第三次嘅。咁啊双扑咧喺日本国民心目当中咧，虽然嗰、那个嘅叫做人气程度啦，咁啊开始咧都有下滑嘅趋势，咁啊同呢一个棒球都系一样啊，足球咧就上得好犀利，咁但系仍然咧每一年啊搞呢啲比赛咧都会座无虚席噶。喺个舞蹈馆入边咧有好多嘅人咧亦都会喜欢睇现场嘅比赛嘅。咁啊今次咧连双扑咧都一样咧要取消嘅话咧，咁啊相信咧对。佢哋嘅整个嘅安排啊，各样嘢咧都要咧就系再重新度一度啊，都几大嘅问题喺度。咁啊，总之希望一句咧，就全世界嘅疫情咧快啲完结，咁就好啦。 街で僕らは今も居場所を探してる時に別れまた重なる運命の策その時までは Do what you need Anytime anywhere、yeah. Everything is okay baby かけがえのない pieces 胸の奥で祈ってる Best wishes 作品啊，嚟自呢一队嘅韩国团体唱嘅日语歌曲啊 ，Wish on the Same Sky， 佢哋 Monster X。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朝早嘅时间啊，而家咧就系7:51啊，咁啊留意住啦吓，出边系27度，咁啊都热热地啊，最高气温会到32度，见到都惊。 系啊，阵间可能仲热啦吓，不过咧呢个时候咧应该都还好，正午嘅时候就应该最热噶啦，咁啊但系咧即系阵间日头开始兴嘅时候咧，考生们就应该已经到咗市场入边啦，咁啊安安乐乐坐喺度嘅时候咧，就市场入边反而就有冷气，咁所以咧就都要注意啦，即系注意住自己会唔会太冻咧，或者如果真系有汗。就抹清楚咁啊，换一个新嘅口罩，舒舒服服先至入去考试咯。 系以前咧，即系我记得考试嘅时候，因为我可能就男校底咧。去到啲市場，因為大家驚熱啊、 嗯。 其實我哋連有啲即係入去人哋學校都係借個廁所咧，連衫都換埋。 哦，好聰明喎、啊！這個方法。 因為最穩陣，你一定唔使驚又焗親又 熱， 係啦。 嗯。 咁啊，用一個最舒服嘅方式咧，咁啊就去市場嗰度考試。總之，即係大家都用自己最舒服嘅方法咧去應考，咁就最好啦。 係啦，最緊要就舒舒服服啦。 冇錯，冇錯。 嗱，咁啊，今日嘅國際新視野咧，即係舒舒服服呢樣嘢都好緊要噶，唔係淨係考試同埋。自己个人状态啊，反而咧系如果两个人之间嘅相处，如果要舒舒服服咧，先至能够维系啊嘛。 系啊， 小白记唔记得有一段时间之前咧，我咪好八卦咁问你嘅，我话你同你太太嗰啲财产分配咧系点噶？即系你负责交 咩费？都系你私底下问我定系开咪问噶？ 私底下问嘅，你见你答得咁详细，你觉得会唔会开咪讲？ 嘿，我个人咩都唔瞒噶， 咁啊 系， 都好坦白嘅。咁啊，点解突然之间咁讲咧？因为咧，即系喺报章上面咧见到呢一个嘅新闻咧，我自己觉得咧，对于已婚人士嚟讲咧，可能都会有少少惊讶嘅。因为我觉得咧，嗱，如果情侣之间咧系 AA 制咧，都唔出奇嘅。我觉得，即系尤其是拍拖嘅时候咧，因为可能女士咧就同以前唔同啦，而家都会可能觉得啊，我咧都想咧自己有独当一面嘅感觉嘅。我唔中意咧太过小鸟依人去依赖晒个男朋友。咁喺财政上面咧，AA 制啦，又唔需要话你好似觉得如果约会咧好频繁嘅时候，个负担会重咗好多。 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就算而家呢個年代都好啦，拍拖咧。特別可能有一兩餐飯，你覺得即男仔想紳士風度嘅、一兩餐飯咧，即叫做自己俾曬，我覺得 OK 嘅。 係， 但係我自己認為啊，平時譬如叫做 hea 食嘅時候咧，咁嗰啲咪一係一人一餐，一係就 AA， 咁嗰啲我覺得係。 而家呢個年代真係冇分男男女唔女喎、啊，其實我覺得應該均等，我覺得都 OK 啊，係咪？ 同埋我會覺得咧，其實就反而如果係唔計較嘅話咧，就唔會記得自己邊一餐係你俾，邊一餐係對方俾嘅。 係啊，得閒你俾下，得閒我俾下，咁其實仲開心啦，係咪先？ 嗱，咁啊，講緊結咗婚之後咧，咁啊，大家即係更加個感覺應該一條心去維係個家庭啦，就應該會越嚟越少咧，會有 AA 制或者咧要去計得好清楚嘅呢一個情況啦嚇。咁、啊、但係咧，即係見到呢一單新聞嘅時候咧，就真係覺得啊，唔係話即係 AA 制到咩程度咧？嗱，我知道咧有啲家庭咧都會分嘅，譬如哦，可能你負責咧處理嗰、那個水費或者 電 費啦、 差餉 係啦，跟住可能管理費就我交啦， 屋企啲税由你交曬咁樣。 但係咧，可能嗰個處理方法就未必淨係話關個經濟事啦嚇、啊，可能亦都係關於即係大家個責任感，每人記一啲啦，即係起碼如果一個人漏交咧，都唔會話全部都唔記得交咁樣。係 啦係啦 係啦，咁啊都係貪方便嘅啫。咁但係見到咧台湾嘅呢一对夫妇咧就真系犀利啦，佢哋嗰个嘅计钱方法咧 ，AA 就系咧由拍拖啦开始到结咗婚之后咧，所有嘅约会啦、食饭啦、旅行啦、买嘢啦等等咧，全部都系 AA 制嘅。 系 咁啊，加上咧嗰啲大笔开支，例如系房租啊、电费啊等等咧，都系啦。咁但系嗱，呢个咧都唔算极端，最极端嘅系咩咧？佢哋 AA 制度咧清楚到，譬如屋企如果有朋友嚟到你屋企食咗屋企嘅一个即食面，或者饮咗屋企嘅一罐汽水咧，对方系会即时要求佢个伴侣摆低翻呢一个即食面或者系饮品嘅价钱嘅。 唔系嘛，即系几蚊鸡都喺度算死草、啊。 系啦，但系我就其实呢、這个我就谂唔明嘅，因为你买嘅时候唔系已经俾咗钱嘅啦咩？ 嗯， 咁 点 解仲要额外咧？ 咁样，例如咧，个男嘅负责去买啦，咁、所以个女嘅咧。去攞咗佢嗰啲即食面咧，要俾翻錢。 哇，唔係嘛，咁都好辛苦啫。 係咪？嗱，如果係個女士即係買嘅，咁啊相反個男士又要俾翻錢。 嗯， 系咪？ 咁嗱，佢最惨咧，点解佢最后屘会引致到系啦？最后屘引致到大家咧嗰个咁不快收场而 哦，佢哋不快收场噶，我仲谂住喺度话，不过咧即系唔同嘅相处方法啊，都可能啱唔同嘅性格嘅人，仲谂住嚟个大团圆结局添。 嗱，我谂佢哋呢一个嘅磨合咧，真系经历咗一年噶啦，因为结咗婚一年之后就真系唔得啦，大家都忍唔住大家啦，呢、這个制度太辛苦啦。阿太太就话啦，哦，真系唔得啦，因为咧有一次咧系佢太太个妈咪即系外母啦，喺屋企食咗一个价值港币18蚊嘅即食面咧，佢要求阿外母大人即刻俾翻18蚊嘅。咁其实哇，真系好尴尬啊！呢件事 咁啊，真系好，咁啊真系唔得咧。如果你问我，我都觉得喂，真系唔得。 对个老婆唔识做都算啦，对阿外母都要收翻18蚊啦，唔该咁。 系咯，咁真系唔好。呢啲最基本嘅嘢， 我觉得咧，除咗话咧系喺个价值嘅层面之外咧，我觉得更加体现到嘅系大家个沟通嘅问题啊。嗱、你谂下啦，如果呢啲咁尴尬嘅事件，我如果俾着我同我先生咧，有啲乜嘢就算唔满意咧，都唔会喺人哋面前讲。喂，唔该你快啲俾18蚊我。 系啊，自己拆掂佢啦。 嗱，私底下拆掂佢，其实系一个沟通嘅模式嚟噶嘛，亦都系大家相处嘅一个习惯嚟。 系啊， 嗱，起码大家都要维护翻大家嘅面子啊，系咪先？尤其是外母，喂，你破坏嘅唔系净系18蚊咁简单，可能系你个良好嘅印象啦， 系啊， 成个家庭嘅关系啦，以至到之后日后好多相处咧，可能都会对你自己构成一啲掣肘。 哇，18蚊毁咗一段感情、啊， 咪就系咯。咁原来就系由呢一个即食面开始引申起咧，佢哋两个就闹交啦。咁啊闹交之后咧，最嬲尾咧就系导致呢个离婚收场。 哎呀， 咁啊而且离婚之后咧，亦都将自己嘅呢个故事啦，太太就放咗上社交平台。咁啊引嚟其实都好多人嘅唔同意见嘅。咁当然都有啲人会撑个太太啦。啊系啦，忍得咁辛苦咁。咁但系更加多嘅声音咧，就好似我哋头先所讲啦，就系、是、哦，其实婚姻嚟讲咧，唔系净系用金钱衡量。就算你知道对方咧系一个咁紧张钱嘅性格，咁你拍拖嘅时候已经知噶啦， 系啊， 系唔系应该要花呢一年婚姻嘅时间去大家互相调适咧，或者系令到你自己会去接纳又好，包容又好，就算对方改变唔到，系咪都可以你沟通之后咧，达到一个大家都舒服嘅模式咧？ 我谂其实唔系话净系两个人拍拖嗰、种爱情嘅相处咧，系要好有技巧。其实就算普通嘅朋友咧。 都唔需要咁斤斤计较。 朋友可能会唔会好啲啊？即系唔好意思开声。 唔系啊，朋友好意思开声， 系咪啊？都会啊。 喂，我都会嚟实望咁样嗰啲咧，系咪香港人最中意噶啦？同埋而家香港咧有好多嗰啲叫做软件咧，即系几蚊鸡，我都可以唔使过你手噶嘛，我直接 send 个 send 翻嗰几蚊俾你，咁你又有个电子钱包代翻咁。 我亦唔使面对面提你，系咪先？我都系可以俾个短信你，然后提一提你，你记得阵间就用呢个软件咧去俾翻钱我咯。 系啊，呢种叫做即系分翻，即系自己食咗嗰份，自己俾翻钱咧。其实我觉得系你问我，我觉得舒服嘅，即系又唔需要咧，就系下下就响度又要拎个银包出嚟啊。咁大家变成咗一个良好嘅习惯。总之自己食咗个饭就自己俾翻，就算开头有人俾咗都好咁样。其实就算变成就系一个结婚嘅咁两个人相处嘅，其实都可以找个好好的沟通方式，无论你是想 AA 制定还是一个比赛的。事先谈好了那就没交嗌咯。 所以我都是觉得整个故事这个新闻的重点都是大家好好沟通，找一个适合大家的相处方法就没问题了。 霍士新闻报道指，白宫已经获澳洲支持推动台湾以观察员身份重返世卫，目前正是寻求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国安团队正是考虑成立另外一个令到美国有更大影响力的全球性卫生组织。美国国务院上个星期五在社交网页入面呼吁大家联手支持台湾可以派人出席即将举行的世卫大会，形容世界各国需要台湾参与对抗疫情。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6.66，瑞士法郎0.966，加元1.408，人民币7.064。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3.12美元，卖出1704.5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啦，龙尾喺星河名居。龙翔道去荃湾啊，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喺星河名居。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伟华中心啦，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骏景园。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伟华中心嘅坏车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排到骏景园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都挤塞，咁加上较早前嘅坏车虽然拖走咗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好呀，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狮子山下每个家总有抗疫好妈妈。 我是凌子维，我呢就已经冇同妈妈住一段日子㗎啦，但係妈妈呢依然好照顾我同埋其他屋企人啦，当然特别係对大家嘅情绪支援。千祈唔好睇少啊，对维系屋企人之间嘅关系係好重要㗎。 我们二台这一家感谢每一位妈妈 母亲节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灰色。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咁啊，八点钟之后咧，时间嚟到8:08，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芭比。 我哋仲要有个封烟主持加入嘅。早晨啊，彭仔。 系啊。 早晨，彭爷。 我系彭仔程振鹏啊。早晨，小白、芭比，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仲有咧特别要同啊各位咧系准备应考嘅 DSE 考生咧，就讲声早晨。今日咧，预祝大家咧都系得心应手下答题方面吓，咁今日系中文嘅聆听测试系嘛？ 系 聆听测验定咩咧？我真系唔知佢中文叫乜嘢啊？大家明啦吓，希望大家都系听得到，又答得到，咁就攞足分就最好。 系啦，个个都高分就最好啊！ 系啦，嗱，今日咧，嚟到呢一个嘅日子咧，大家都好忙碌啦。咁啊，开始咧，因为寻日开始就政府部门咧，就啲同事啦、员工啦，都要系回复翻正常啊，上班啦。咁咧，即刻咧就话见到咧喺啲即系譬如中环啊一带啊，即系啲叫做金融中心嘅地带咧。就變咗咧，晏晝嘅時間咧，食飯咧就好逼人、哦，要出現翻咧等人啊，即係呢個等位啊、等台嗰啲咁樣嘅情況又嚟啦。 哦，咁大家都要俾翻啲耐性啦嚇。咁但係即係有得等都好過之前咁蕭條嘅感覺啊，係咪？ 我就係擔心嗰啲即係變咗人多咗啊。如果我係喺中環度翻工嘅同事啊啲員工咧，咁我都會咧諗下啊，我真係要聽下禮拜一朝頭早阿咪咪 Chan 教整飯盒啊， 係啊， 自己帶飯啊， 即係可能自己帶啦，又或者係會唔會係嗌外賣好啲咧？又或者係嗌咗外賣自己落樓下攞翻上車之後，即係自己好個別咁樣。病埋一二遍咁嚟食好啲咧。 咁呢段時間都係啊，大家咧即係雖然話就話放寬咗好多啦，但係最緊要就係咩啊？戴好個口罩先。係 啊， 呢樣最緊要。 翻啊，即係唔好諗住咧可以話放寬咧，去出去食飯嘅時候咧，嗰個社交距離又唔記得咗啦，又或者咧即係自己又會約埋啲朋友仔咧，太開心咁樣啦，就算隔離台都好似好開心咁咧。咁我覺得即係都可以忍一忍先啊，再自己注意翻自己個人嘅衞生啦，各樣嘢都要記住咯。 同埋。而家話曬咧，都未到七號啊！ 係啊，咁 所以即係你預政府話會放寬啫，但係佢一日未開嗰個金口咧，我哋都係未知噶嘛。咁啊，當未知咁樣就去到七號喎。咁而家呢段日子呢幾天，大家再忍埋佢先啦。 係啊， 因為我都有見到有喺一啲嘅酒樓嗰度咧，其實有啲員工咧，佢哋可能一班人一齊食飯咧，佢真係分咗台嘅，即係可能佢係有十二个人咧，佢分咗三台，咁但系咧，佢哋会自己周围行捉呢三台咧，就传嗰啲饭送啊，即系喂食剩呢啲啊，你有食啊， 或者好大声咁讲嘢系嘛？ 系啊，冇错，即系我都觉得如果低调啲好啲，系啦，即系免得人哋又觉得我哋好似做乜咁唔守规矩噶咁样啦，系咪？ 系嘅，系嘅。而家大家都成日喺度谂咧，就系太过着眼喺嗰个人数上边啦，其他咧就用埋晒啲古灵精怪方法咧，走精满啊！ 总之系你见到我肉眼系。 四个坐埋一齐嘅啫，但系之后点运作咧就另计啊。 系嗰啲点心啊、小菜咁就传嚟传去，咁又唔系几好嘅。 系啦，真系唔好啊！仲要系其实如果你系夹过嘅话，更加高危啊！ 用公筷啊，用公筷。 嗱，嗰啲就係基本衛生問題添啦嚇，咁大家記住啦，都係嘅，即係放鬆咗少少啫，咁但係咧都唔好咧太過鬆懈啊，呢個防疫抗疫工作上。 晨光財經第一線，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请来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卿啊，帮我们分析大事的。Kenny 早晨。 是早晨。 早晨啊 Kenny, 看回市况啊，踏入五月啊，果然呢又是那些传统智慧又出现了，五穷月又出现了，我昨天港股啦直插啊吓，咁啊原先都冇跌咁多嘅，最后收市呢要跌啊1029点啊吓，咁啊收报呢23613点，咁啊隔晚美股呢都相对反复少少啊，今日个市方面你点睇呢 Kenny？ 係咁啊，经过四月份嗰个唔错嘅反弹之后呢，踏入五月份就大家開始嗰、那個態度方面咧，就會比較謹慎啲嘅，因為我相信嗰、那個四月份嘅反彈咧，都將好多嗰啲係疫情開始慢慢係減退啊，甚至乎復工復產啲利好因素就反映咗落去嘅。咁去到依階段咧，就要睇啦，就究竟嗰個係經濟個復甦嘅情況方面咧，就嗰、那個步有幾快啦，或者係可唔可以好似預期咁樣？另外一樣嘢當然又多翻，即係要多謝特朗普啦，即係特朗普方面就將個疫症都係轉化到佢自己嘅呢個政治籌碼，就係、是、又將呢個係即係中美嘅問題方面咧又攞翻出嚟啦。咁就所以變咗你見就話要即係因為個疫症關係啦，就要罰錢啊，話要係即係做好多嘅限制中國上面嘅嘢啦。咁所以變咗大家又開始擔心咧，會唔會呢個係政治問題又提升翻咧？咁我相信其實呢樣嘢咧，就係今年係去税啊嘛。咁所以變咗咧可能咧大家都有心理準備咧，喺選舉之前嘅話咧，其實都會斷有呢啲咁嘅聲音走出嚟咯。咁所以令到投資者方面咧，就喺五月初呢個時間咧，就可能會轉趨個保守啲 嘅。咁啊睇到因為選舉嘅效應啊嚇，咁啊 Kenny 嘅分析就係、是、咁，所以咧大家都要審慎少少啦，特別咧即係踏入五月嚟講啦，睇到啦啊 ，sell in May 咧，第一個做嘅咧就係股神巴菲特啊嚇，咁啊先咧將自己啊嗰啲航空股嘅股份咧就一下咁樣咧就賣曬佢啦，咁啊去無全清咁樣，咁係咪睇到啊？就算係一啲外國嘅投資者都對咧未來嘅航空股咧真係冇乜信心，甚或乎咧就直情係絕望咁嘅階段啊！嗰種嘅沽貨嘅情緒，咁啊睇到美股方面，巴菲特就沽呢、這個航空股啦。咁啊，港股方面嘅航空股係咪都係低殘得嚟，亦都投資者都不宜沾手住咧 ？Kenny， 其實航空股我哋之前都講過，其實基本上咧航空股係一個比較難做嘅行業，因為咧。他哋嗰個係資金嘅密集性係好高嘅，資本開支非常之大，經營開支即係 operating cost 好大，不過回報率就好低。咁啊，再加埋咧，而家嗰個即係舊年就中美嘅問題啦，今年就疫症嘅問題啦，咁兩樣嘢咧導致個係航空方面咧嗰個係乘客量嘅情況都係受到受挫咯。咁所以變咗就都唔係一個咧睇好嘅行業，不嬲都唔係一個睇好嘅行業嚟噶啦。咁所以變咗就形成咗，就算話係最壞時間，你之前炒翻反彈翻啲，咁可能就炒最壞時間過去，可能就由呢個係即係差唔多基本上個乘客量跌咗八九成，開始慢慢有少少復甦，但係唔代表佢係一個新嘅盈利嘅增長開始咯。咁所以變咗我航空類股份咧，就真係唔係好適宜長揸嘅。咁啊，你知啊，巴菲特股神巴菲特佢嘅投資策略就係價值投資法，就係長揸啊嘛。咁佢要睇到一個長遠嘅增長潛力先會持有啊。咁行業就真係睇唔到咯。你只可以之前咧就係、是好似譬如國泰咁樣，之前係去到呢個 P book 得翻0.6、0.7倍，係一個底價，但唔代表佢有一個上升嘅趨勢開始咯。 咁啊，散股民咧都应该要留意翻啦。咁啊，即系对航空股咧就唔好抱有 太大的幻想住咁样啊，但系又转个角度啊，嗱、航空股头先又讲咗啲啦，咁但系咧都知道喺港股入面咧有一啲叫做飞机租赁嘅公司嘅，咁啊呢啲公司咧就负责签一啲合约咧租啲飞机出去，你都知道，即系其实航空公司啊唔系嗰啲飞机全部都系航空公司，有阵时航空公司咧好多啲飞机咧都系租翻嚟嘅啫，咁样吓，咁啊对于呢一个嘅股份嘅板块，即系飞机租赁系列嘅。股份是不是反而会相对没那么风高浪急呢，而未来的盈利增长又有没有在那里呢？ 它的回报率会好一点，因为你看回这些航空租赁公司方面，一般来说都是银行或者金融机构下面的一些subsidiary，他们的funding cost 都是比较低，可能说这个是interbank 的成本，都是一个低单位超低单位数字来的。咁但係咧，佢租航空公司方面咧，一般個內部回報可能都去到有雙位數字嘅，即係你賺嘅息差就會比較係吸引啲。咁點解會有呢啲公司嚟到係出現咗咧？因為好多航空公司方面咧，買咗個飛機翻嚟之後咧，因為飛機好貴嘅價噶嘛，咁一間航空公司嗰個機隊可能講緊幾百架甚至過千架飛機嘅，咁如果隔住咁多錢嘅話咧，咁就對個資金壓力就好大。所以佢賣完翻嚟之後咧，就會反而調轉咧，賣翻嘅飛機咧就係俾呢啲咁嘅租用公司，然之後咧就向佢租回翻，咁就有好處就係話咧，可以令到嗰個係資金壓力冇咁大，同埋咧最緊要嗰盤數靚仔啲，就因為你如果個飛機擺喺你嗰個帳裏邊咧，你係你公司嘅資產嚟噶嘛，咁雖然係資產，但係咧就會有一個折舊開支啊，咁你又變咗每年一個成本咧會係上升，咁但係如果你係調翻轉賣咗出去，跟住租翻，咁你就唔需要有個折開支啊。咁所以形成一對航空公司嚟講咧，喺財務嘅控制上邊咧，就會比較係強啲。 咁啊，散股民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呢一個板塊嘅股份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啊 Kenny 鄧星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 Kenny， 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啊。拜拜。 Bye bye。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感染及应急事务总行政经理庄慧敏医生。 而家我哋咧就主要就係有七個聯網啦，咁佢都有提供呢、這個即係、就是、新型冠狀病毒嘅快速測試嘅。今年嘅年頭啦，即係一月中啦，咁其實我哋都多次咁樣擴大嗰個化驗室嗰個監測嗰個計劃嘅。咁喺一月嗰陣時，我哋就會主要係針對一啲喺醫院住院嗰啲肺炎嘅病人啦。咁後期咧喺二月中咧，我哋亦都係將呢個計劃咧就係、是、擴充去到咧就係、是、嗰、那個門診嘅病人啦，同埋嗰個急症室個病人。咁因为点解要咁样做呢，就我哋发觉呢有啲病人呢佢初期呢係第一周啦佢发病嗰陣时呢嗰、那个病征其实好轻微嘅，咁佢去睇私家医生即係冇乜嘢即係 improve 啦，或者冇乜嘢嘅即係好转呢，咁佢就第二个礼拜先至入院，咁、那个病情有少少恶化啦咁样。咁同时我哋都发觉呢第一周呢其实个传染性比较高啲嘅，咁所以我哋就开始呢就係喺二月中度呢就喺嗰个普通科门诊嗰度啦，同埋急症室嗰度呢就係开始呢就为一啲病徵輕微嘅病人就開始檢測啦。咁去到三月咧，咁就有啲即係外地即係入境嘅人士多咗啦。咁尤其是係歐美翻嚟嗰啲即係香港人士咁樣。咁我哋亦都喺亞洲博覽館嗰度啦，同埋北大嶼山嗰度咧設立兩個咧就係臨時嘅檢測站。咁而家我哋七大聯網嗰個化驗室都有嘅，都提供呢個服務嘅。咁如果我哋檢測咗嗰、那個係屬於一個陽性嘅話咧，我哋就會再送去咧衞生防護中心嗰個公共衞生檢測嘅、那個化驗室嗰度咧去做一個叫做confirmation 即係確診嘅。而家咧，其實咧，如果醫管局咧，嗰、那個 capacity 最多咧，就是、大概一日可以即係 handle 2500個即係樣本啦。咁咧就而家咧，我哋同醫管局咧，大概係做咗70000多啦，75000度啦。咁就衛生署79000度啦。咁如果兩個加埋成個香港咧，就大概係155000度啦。 咁就如果係155,000到咧，就係、是、我哋一共咧就係、是、檢測到就係而家1,040宗確診個案咯。咁我哋都諗緊會唔會係我哋入院啲病人啦，我哋都會幫佢做一個檢測，就睇下尤其是譬如話係一啲院舍嚟啦，或者係一啲高危啲嘅病人咧，咁我哋就喺入院嗰陣時幫佢提供個個測試，咁睇下佢係唔係會唔會有機會有呢、這個冠狀病毒，咁我哋就希望可以盡早將佢隔離啦，同埋避免喺嗰個院內感染咯。嗱，其實咧我哋而家咧就係用緊有一隻叫傳統啦，傳統嗰個核酸測試啦，都係叫做即係檢測個病毒嘅基因嘅。咁而家咧，我哋最近咧亦都係引入一個快速測試，咁嗰個咧就係、是、比較係容易啲，即係做嘅 handle 嘅，只要將嗰、那個標本放入去嗰個測試劑嗰度，跟住佢就擺落嗰個機嗰度，咁佢自動去 run 噶啦。咁大概咧就係45分鐘到啦。如果你係即係做呢一個測試嘅話，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同时可以是日语、英语、韩语的 rapper， 在日本乐坛备受注目的新人，他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追寻成为歌手的决心。Chamina 他的 hip hop dance 和钢琴成为他最大的必杀技。另外就是歌曲演绎充满着时代感觉，亦都富有感情，容易令到年轻人产生共鸣。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Chamina Never Grow Up。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Chamina 的 Never Grow Up。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二台通识60秒。 对好多人来讲，手机已经变成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你疏忽大意，手机都会为你带来很多潜在风险，例如受恶意软件感染，你的个人资料泄露，流动支付程式里面的信用卡和付款资料被黑客盗取，麦高峰、镜头、GPS 位置外泄等等。要保护手机，就要保持更新手机作业系统应用程式，设定严谨的密码以及屏幕锁功能。最好安装埋远端清除资料程式，万一不见了部手机，可以尽快进行远端清除资料，以防被不法分子偷取手机里面的资料。同时，如果你有用开流动支付服务，都要即刻向银行或者相关供应商暂停服务。最后要记得定期做资料备份，一旦不见了都不会没晒所有宝贵的资料。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今朝早要告诉彭爷爷一件事嘅咧，就系我芭比啦。 哦，有咩告诉彭爷爷啊？ 但系喺告诉佢之前咧，我要问下小白先。啊、我觉得咧，你喺屋企咧应该都会多咧系做呢一个帮忙嘅工作嘅。 好多、哦。其实我喺屋企最干净嗰个嚟噶。 我唔系净系讲清洁嘅。咁、啊、尤其是咧嗱，我自己咧，如果喺屋企遇到任何嘅疑难咧，如果系需要一个大力士去帮手咧，我通常都会揾屋企嘅男士嘅。 哦，咁啊系，喂，呢、這个又系我好称职。 尤其是你又有锻炼啦，系咪先？嗱、啊，我想问下你啦。 苦力啲工都啱噶，我其实 系咩？ 系 即系担担抬抬都系你。 系啊。 哦。 咁除咗我之外，仲有边咁多个仔咩？都几细、 啊。可能叫狗狗咯，帮手咬对拖鞋嚟咁。 系就好啦。 你只狗会唔会噶？ 唔会啦，梗系佢唔咬烂嗰啲，我都多谢佢啦。 O K O K， 我哋唔好提个咬字啦。咁好啦，嗱，点解今朝咁讲咧？嗱，以往咧，我喺屋企咧，其实遇到一样嘢咧，系真系好束手无策嘅时候咧，我就通常揾大力士帮手。讲紧嘅咧，就系开樽盖啦。 哦，扭、嗯。嗰啲定系拍卜一声嗰啲啊， 拍嗰啲 樽盖嘛，有啲系咁样，譬如红酒嗰啲啦。 哦，嗰啲都得嘅，但系咧，我今朝讲紧嘅咧就系开任何嘅樽， 即係包括汽水啦，最難開係嗰啲咩果醬罂咧，尤其是你雪得耐咗咧， 我知道， 唔知點解咧，真係啲蓋咧係扭極都扭唔開噶嘛。 呢樣嘢我真係成日喺屋企做噶喎， 係咪啊？ 係啊。 咁我問下你啦，你用乜嘢方法去開呢個樽蓋咧？ 憑我咁大力，我即係用雙，即係用雙手，我就已經可以順利開啦。 你冇試過遇到一啲開唔到嘅樽蓋咩？ 即管攞嚟， 真系冇啊！ 我冇喎、 啊，哇，咁犀利！ 我真系都几大力嘅，同埋咧有阵时候我自己系衰嘅，有啲性格咧唔好就系咩咧？有阵时生嘅时候咧，我成日觉得我惊佢生得唔够实啊！ 你会再扭实啲啊嘛，系嘛？ 再扭实咗。 咁屋企就净系得你一个开得翻啦， 屋企人其他人想用嘅时候咧，就会话啦：你扭得咁实做乜嘢？ 喂，呢、這个方法 OK 喎，咁你攞呢啲玻璃啱嚟做钱啱得啦，攞唔到你啲钱出嚟啊！系咪先扭到咁深？ 咁可以打烂佢啊嘛，玻璃 都系嘅，都系嘅。嗱咁，但系点解今朝讲到开樽盖呢样嘢咧？ 你有啲好方法啦。 因为我真系成日都开唔到啲盖噶，系正如咧，我系困惑到咧，当嗰啲盖咧个 size 系大过你只手可以握住嗰个 size 咧。你知道有啲饼干嘅玻璃樽咧，为咗你要密气咧，佢入边仲会额外有条嗰啲软胶、直胶条咧，再啜住。咁如果有时你将佢雪咗落雪柜咧，因为冷缩热胀咧，嗰、那个樽盖咧同埋。那个瓶口咧又会卡得再实咗、 嗯， 然后咧你如果真系要拧开佢咧，你系九牛二虎之力，有时都真系扭唔开噶。 仲要入边咧可能挤咗啲有糖分嘅嘢，跟住少少蒸发咗啲糖分， 系啦又黐住，哦，真系大件事啦！我谂女士们咧，特别好似我呢啲咁样咧，成日要揾人帮手咧，我今朝早想介绍一个 打俾你老公， 叫翻嚟啊嘛， 就是、你老公的电话嚟讲， 等到佢翻嚟先有得食啊嘛。咁我唔会嘅，我就最近喺屋企买咗一个新嘅用具，我觉得真系好好用。嗱，你头先讲到红酒开瓶器啦，红酒开瓶器咧，佢咪上高有一支即系转转嘅金属嘅螺旋纹嘅钉啦，咁你就可以吉落个樽盖度，然之后慢慢拧佢出嚟嘅、 嗯。 我买咗呢一个咧，系开胶樽又好啦，玻璃樽嗰啲嘅金属盖又好啦，都得嘅、嗯。其实佢原理有少少似， 咁犀利，即系咩款式都开到。 系啊，咩同埋咩 size 都得啊，即系你谂下樽盖嘅 size 好细噶嘛。 我顶笼都攞条橡筋嘅啫， 我有时冇力就真系拧唔开，拧唔开就拧唔开。尤其是如果好似我咧，曾經整傷個手腕嗰啲咧，你又唔敢大力戳佢喎。咁、 哦、 有時咧，同埋特別係如果嗰個 size 好大咧，那個樽蓋咧，你根本上連隻手緊緊捉住個蓋咧，你要捉實佢發力都發唔到嘅時候，咁你點算咧？咁咁、 啊、 我就買咗一個新嘅開瓶器啊。咁佢咧個原理咧係有少少似嗰啲開紅酒嗰啲嘅嗰啲開瓶器啦、 嗯， 都係用嗰個喺個樽蓋上高擰嘅方法嘅。咁、 嗯、 但係咧佢下低。就不是一支的金属钉了，它就是一个夹，你有没有见过人家手机支架呢、 嗯、 就是将那个两边抹开然后夹住电话的， 有见过 它这个原理是一样的，都是这样夹住樽盖，然后呢它夹实了之后呢，当你拧几下很轻松，真的乜盖都开到、啊 哦、它好像个虎钳这样夹住了你的樽 盖，是啊，没错了。那我就买了这个我觉得很实用的新产品，今早呢、哦、即除了告诉彭爷爷之外呢，也都跟我们的晨光听众分享一下，希望可以带嚟生活上嘅便利啦。 原来咩都有人买嘅呢个世界。 周定倾到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宣布受社交距离措施影响的餐饮处所今日起可以申请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资助计划，预计大约16000间餐饮业处所受惠。食环署发言人说，合资格持牌人可以按楼面面积获发25万元至到220万元资助，用作支援食肆6个月内支付员工薪酬，会分两笔付款预先分发，申请人需要承诺收到每笔款项之后3个月内不裁员，有关月份不少于80%的资助额用于支付员工薪金等，6月5日截止申请。全球新型肺炎个案超过350万宗，累计超过25万人死亡，美国是最多确诊个案的国家，超过110万宗。俄罗斯疫情严重，新增个案再次超过10000宗。欧盟委员会和各国领袖和慈善家举行网上会议，筹募经费抗击新型肺炎疫情。 各方承諾80億美元款項協助研發新冠病毒疫苗。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形容成功籌募經費屬於強而有力的展示，全球一致抗擊疫情。世界衛生組織表示，未有收到美國提供的證據指新冠病毒來自中國武漢的實驗室。緊急項目執行主任瑞安在日內瓦表示，有關講法現時仍然是屬於猜測，暫時未收到美國就病毒起源提供數據和明確的證據。他強調，世衛非常願意收到由美國提供的資訊。瑞安重申，現時證據顯示新冠病毒源於自然。美國政府近期多次指責中國，聲稱有大量的證據顯示新型冠狀病毒來自武漢一間實驗室，又說目前為止最好的專家似乎都認為疫情是源於人為因素。霍士新聞引述來自特朗普政府的消息報導，美國政府內部正是傳閱一份草案，令到台灣可以重新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會議，以對北京政府作出抗衡，並且是懲罰世衛行事太過以中國為中心。霍士新聞報導指，白宮已經獲得澳洲的支持，推動台灣以觀察員身份重返世衛，目前正是尋求德國、法國和英國的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國安團隊正是考慮成立另一個令到美國更 有更大影響力的全球性衛生組織。美國國務院上個星期五在社交網頁說，呼籲大家聯手支持台灣可以派人出席即將舉行的世衛大會，形容世界各國需要台灣參與對抗疫情。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5， 日元 106.55， 瑞士法郎 0.965， 加元 1.408， 人民幣 7.064，英镑对美元 1.246， 欧元对美元 1.091， 澳元对美元 0.64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698.5 美元，卖出 1701.01 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平石村噶，龙翔道去荃湾黄大仙中心快线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平石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进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收费广场车多，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带都是挤塞，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富荣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南昌公园，连翔道去秀茂坪道近住康华苑一段就挤塞，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邵氏影城一段慢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哈羅國際學校一段行車緩慢，而家排到去智樂花園對出，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車龍喺進景園。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各位考生大家好，我是黄同学。我知道今届的考生都压力如山大，担心疫情之余又担心自己的成绩不似预期，不过大家其实只要搏尽无愧于自己就可以了，大家一起加油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像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啦！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 点， 晨光新 闻 焦 点。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8:38，咁啊，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八点半钟之后咧，我哋有晨光新闻焦点啊，除咗直播室嘅白云雷同埋 Barbie 之外啦， 嗯，仲有电话旁边嘅彭仔，早晨啊， 早晨啊，彭爷爷， 我又翻嚟啦，好，继续咧同大家咧就做呢个封烟主持啊吓，咁啊呢一个八点半过后咧，就同埋阿小白同 Barbie 一齐咧就为各位听众朋友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日嘅明报啊，明报嘅头版头条咧，佢嘅内容系咁讲嘅，就话政府统计处咧，寻日公布啊，受新冠病毒疫情冲击啦，咁本港经济活动咧陷入停顿，今年啊首季本地生产总值即系 GDP 咧系按年跌8.9%嘅，咁而差過咧係市場預期嘅下跌6.5%嘅，咁係按季咧亦都係跌咗咧5.3%。咁啊，無論係按年以及係按季咧，都係香港自1974年啊有統計記錄以嚟咧係最大嘅跌幅嚟噶。咁除咗政府開支之外啦，所有細項啦都大跌嘅，咁而財政司長陳茂波咧就話香港經濟陷入係深度衰退啊，出口啦、消費啦同投資三頭馬車啦都死火啊，但係估計啦，若果係海外疫情受控啦，下半年可望咧走出谷底，緩慢復甦。咁有學者評估啦，第二季經濟咧就唔會差過第一季，並且預期咧第三季開始反彈，但係具體仍然需要視乎咧疫情嘅發展先至得嘅咁講。咁至於講到話喺呢一個嘅經濟方面咧，本港經濟三頭馬車出口、消費同投資啦，就被形容為全面死火。咁其中咧出口方面咧，就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榮譽主席啊劉達邦咧，佢表示因為歐美為抗疫情而實施咧封鎖禁令，令到部分港商咧就被 當地客户是削減訂單或者是暫緩訂單的，尤其呢是非必要的消費品，例如玩具、飾物、成衣和奢侈品等等情況是較為嚴重的。據他了解，有生產是聖誕樹的港商就被美國客戶是暫停200萬港元的訂單，亦都有出口歐洲的手袋製造商就遭到削單。另一個服裝商就原本接咗嘅訂單亦都俾客户咧要求暫緩出貨咁講嘅，咁啊呢啲都係佢哋嘅難處啊嚇。咁啊嚟自咧明報今天嘅頭條報導嚟噶。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一睇咧今日經濟日報嘅港文報導啊，標題咧就係添一證就係美國返港，連續15日本地零確診噶。昨日新增的輸入個案涉及了一名27歲的女子，就是居住在美國的港人。她4月11日起出現了失去味覺、嗅覺、喉嚨痛、鼻塞等等的病徵超過一星期，亦都未有求醫的，及後病情好轉，現已是沒有病徵的了。昨日是乘搭 CX881 從美國返港探親，並且在亞洲博覽館作病毒檢測的時候等候結果，確診之後送院的。連續15日都沒有本地個案，是不是就等於本地傳播鏈已經截斷呢？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就說了，現時已經過了一個潛伏期，顯示本港的這個傳達鏈是有這個傳播鏈是有這個截斷的跡象的，不過仍然要視乎兩個潛伏期，即是28日都沒有本地確診個案，才可以說本地的傳播鏈有機會已經截斷了。因為今次疫情下有不少病人是冇病徵或者病徵輕微，所以需要找下一次下一個被傳染的病人的時候，但是強調有標準就並不是百分百肯定的。張竹君又說了，現時大部分的個案主要都是輸入性，患者甚少機會在社區逗留，能夠減低社區傳播的機會。不過他就提醒了，社區可能仍然有隱形的傳染者，市民是需要佩戴口罩，不應該放鬆的。現時有大概97%的市民是有戴口罩的，認為暫時沒有需要強制全民戴口罩，不過市民如果搭交通工具之後應該是要多清潔雙手，也都要注意吃飯的時候除口罩、高談闊論等等的高危活動的。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质素及标准刘家宪汇报就说了，本港至今共有899名确诊者和一名是疑似病人康复出院的，另外还有136名的确诊病人分别在14间医院留医，其中一人是情况危殆，6人情况严重，其余129人是稳定的。而公家医院的负压病房床位数目现在是1231张，已经用了37%了，而负压病房数目是666间，已经占用了50%。这个是来自今日经济日报的报道。 麻烦 Papi 再看看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讲到香港政府为了防止新冠肺炎而实施的限聚令等等的防疫措施将会在星期四届满。据说香港政府今日将会公布放宽的部分措施，包括就是放宽食肆聚餐的四人限制去到八人，而禁止营业的11类场所入面大部分将会就容许恢复营业，包括就是戏院、美容业等等，但仍然就要合乎一定的限制的。至于高危行业包括酒吧、卡拉 OK 就会继续禁止营业，政府同时亦都会就是公布向全港市民派发可重用口罩的细节。消息指出，口罩只是设一个的款式，并且就是分大人和就是小童两个的尺码，市民可以预先在网上登记，由邮政局就是派送到去屋企，或者亲身去到邮政局，甚至乎就是民政处就是领取的。另外就看到就是我哋嘅立法會議員啊張宇仁咧，亦都係呢一度話到啦。咁由於本港嘅疫情咧就回穩啦，社會咧亦都有意見咧，就係提倡放寬呢一個嘅限聚令。咁食肆限制同埋停業等等嘅措施，咁亦都咧就係話到啦，建議當局其實應該取消對食肆每台人數嘅限制，即係八個人佢都覺得咧係有個限制唔係咁好啊，促請政府盡快決定是否放寬或者延長各項嘅防疫措施，認為要平衡經濟嘅發展咧，千祈 嘅就唔好一面倒。佢更加重申啦，应该全面放宽食肆每张台嘅人数，唔应该咧就再设有限制。因为佢话到啦，如果一家人多个嘅成员咧，咁啊随时分台坐，佢就觉得好可惜。亦都建议啊，重申啦，开放翻咧就系麻雀房啦。佢认为啊，当局不適宜咧就系一刀切，咁啊指出啦，部分嘅酒吧若果咧就要每一台咧相隔一米半，其实咧系好难做生意咁讲噶。嗱，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寻日就话到啦，限聚令所限制嘅人数其实咧并没有科学根据，主要系一个精神上劝喻市民千祈唔好聚集，减低传染风险。嗱，如果政府放宽至到八人聚餐啊，估计啊目的系希望市民喺母亲节等等嘅节日咧可以同屋企人相聚咁讲噶。以上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 哇！喺呢个星岛日报嘅内容都大包围啊，讲晒咁滞咯。系啦，咁啊唔该晒小白吓，咁啊。本来我想睇下呢个东方日报嘅专题新闻版咧，都一样咧有讲到咧，就系全民派口罩咧，究竟点攞啊？就邮政局嗰度会可以帮到手攞啊，同埋系几时咧系开始派发啊？预料咁样等等嘅内容啊，咁啊都唔重复啦。咁啊亦都咧再讲一下有关于咧喺呢一个东方日报当中咧有讲到就系中小学啊。即係經歷三個多月漫長新冠肺炎假期之後咧，可望咧就喺月尾重返課堂啦。咁消息就指咧，教育局最快今日咧會公布中小學復課相關安排。咁而該局咧同教育界商討之後咧，就傾向接納啊，係今個月25或者26號文憑試完成最後一科考試之後咧，就先由高中先復課，咁初期咧只係維持上午上課，希望避開咧就午膳嘅時候咧學生聚埋一齊引發嘅染疫危機咁話嘅。咁小學方面咧，據知當局計劃咧最快就下個月咧就逐步復課。咁有小學校長希望咧係先安排要考評分試嘅小五學生，就不遲於咧係下個月8號復課。好讓考試前啊，教師可以先授課，大約係一個月咁講嘅。咁而另外亦都啦，有講到呢一個嘅喺各行各業嘅運作方面啦，就新冠肺炎打擊咗各行各業啦，政府推出嘅防疫抗疫基金咧救市，但未完善。咁其中咧喺《東方日報》嘅專題新聞版咧就話啦，有巴士工會認為咧運輸業界啊受前所未有嘅打擊，咁估計咧會陸續出現咧裁員潮。又指政府嘅基金咧未能讓打工仔受惠，建議政府應該推出第三輪咧係防疫抗疫基金，並且係直接將補貼咧發放俾僱員咁講。呢個嚟自咧《東方日報》嘅報導噶。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一睇今日《文匯報》嘅港文報導啊，講到就係修例風波，首名示威者認暴動罪噶。去年6月12日立法會恢復修改逃犯條例草案二讀的辯論，一名任職救生員的青年在中環立法會外參與這個非法堵路，又向警方防線投擲雨傘、頭盔和雪糕筒等等的雜物，其後是被控暴動及抗拒警務人員共三項罪，而昨天就在區域法院承認一項參與暴動罪，成為了爆發修例風波以來首名是成承认自己咧系暴动嘅示威者噶。男被告冼家豪21岁，报称咧系任职救生员噶。他被控呢一项嘅暴动罪，指佢旧年咧6月12日喺中环立法会综合大楼嘅公众入口外，连同其他参与暴动嘅人士咧，另外咧亦都系控告呢个抗拒警务人员罪，就系话佢喺同年同月同日抗拒执行职务嘅警务人员，即系分别一名警长同埋警员啦。咁啊，但系该两项控罪咧喺法庭嘅同意下咧，只系交俾法庭全党，就不予起诉噶。被告咧，昨日在答辩前在庭外透露，承认暴动罪咧系考虑到控方嘅证据之后决定嘅，预计咧要服刑至少4年。而辩方大律师咧，南海恩求情嘅时候就表示啦，被告系一名冇案底、 一位有熱情和有夢想的年輕人，亦都呈上了多封的求情信，指無論是家人、同事、朋友都不相信被告是會使用暴力的人，案發時的行為和本身的性格是不符的。被告的司長亦都稱讚他是善良的人，僱主亦都是答應在這個出獄之後會重新聘請他的。辯方就形容了被告在案發之後沒有一天不後悔，今年的年初已經立意是要認罪，對於後判的過程是感到煎熬，明白無論自己有任何的意見想表達都不能夠訴諸暴力，亦都希望他的認罪能夠為其他的年輕人建立良好的榜樣。這個是來自今日文匯報的報導。 謝謝Barbie，再看來自蘋果日報的頭版報導，講到就是警隊之首鄧炳強曾經租住的九龍塘寶騰閣高層複式單位，今天被蘋果日報踢爆天台就是長存一個違法的僭建，一直未能夠處理。警方昨天凌晨三點鐘就向傳媒發出新聞稿，首度就是較詳細交代鄧炳強租住單位的情況，透露他呢括住寫住2016年租住，其後於2017年接獲屋宇署的通知，也都說到單位僭建物需要即時清拆，也都指出鄧炳強隨即通知業主有關清拆令，並且就是著其處理。今天最後更加就是將遷出這個單位同業主無視這個清拆令扯上關係。今天說到鄧炳強在2019年6月已經遷出這個單位，新聞稿指控與蘋果日報的事實是不符，新聞稿上面更加說到是表示遺憾地說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直言警方澄清是語言藝術，說到他搬走與個僭建有關並非事實，不覺得關有僭建事。他認為如果鄧炳強租用前已經知道是有僭建的話，嚴格來說根本不應該租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今日下午將會就召開會議，鄧炳強當時亦都就將會就出席這個的簡報，2019年香港治安情況的，並且會接受就議員的質詢的。預料到時他除了會回應近期警隊的連串醜聞之外，他本人亦都就可能會被追問上述有關的事件。林卓廷就說到將要求就鄧炳強交代在他管治底下警隊嚴重的敗壞情況這樣說的。以上來自蘋果日報的頭版報導。 台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二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智慧 Chewy 帮我们分析大事的。 Chewy 早晨。 阿 O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 Chewy， 看到五穷月真的有一个效应在这里的，昨日港股跌超過1000点啦，今日個市方面你又點去分析呢？ 係啊，傳統智慧五窮六絕七翻身啦，咁所以踏入五月份咧，大家咧都唔可以掉以輕心啊。咁睇到尋日咧五月份第一個交易日啦，港股咧表現就真係麻麻地啊，主要咧都係受住咧美國嗰方面咧有機會咧可能咧對中國嗰方面加徵關税啦，咁大家咧都繼續咧憂慮翻咧美國同埋中國咧嚟緊咧嗰個貿易前景會係點啦，咁再加上咧油價都顯著繼續受壓啦，咁所以令到咧，尋日咧低開咗之後咧，就跌勢加劇啦。咁收市嘅時候咧，就跌超過1000点啊。咁一次過咧就失守咗咧10天线啦、20天线同埋20天嘅移動平均線啦。咁技術上咧就有所轉態。咁但係睇翻咧，尋晚隔晚美股方面咧，就因為科技股帶動啦，咁都出現一個先跌後升嘅情況啦。咁但係睇翻咧，港股 ADR 咧。只是個別發展，看到短線來說可能大家都沒有一個特別大的方向，因為始終政治因素都會左右投資氣氛，所以港股短線可能有機會都出現一個橫行整固的局面，短線都可能有機會下市回23000点的關口，所以散戶來說可以看定一點先，是不是真的守得住23000才再來緊部署，是不是真的分階段吸納班。 散戶股就可以作为参考了。今个早上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智慧 Chewy 帮我们分析大事的。唔该 Chewy， 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同心抗疫尤其重要啊，所以我哋请华梅姐出嚟俾啲 tips 我哋先。早晨，华梅姐。 早晨，华梅姐。 Good morning 啊，小白同 Barbie 仲有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同啊 DSE 嘅考生，各位早晨，好紧张啊，我都个心情好似我自己要去考试咁样啊。真系邓嗰啲嘅啊同学仔女呢，即系紧张，不过呢都唔应该紧张，应该系平常心。我知道邓家呢都即系中文啊，系咪啊？中文听 中文 吓， 系啊， 都应该听咗十几年啦。中文系咪啊？有机会吓，咁大部分都可能系咁。咁所以就平时你已经做好好多准备功夫噶啦，咁所以应该难唔到大家嘅吓。同埋好得意，我知道原来嗰个中文嘅聆听测试咧系半个钟嘅啫。半个钟咁短嘅，考咩啊？其实 你阵间听咪知咯。 好啊，好啊。嗱，咁我咧就唔考大家啦。我话梅今朝咧就准备咗咧同大家咧分享一种嘅食物啊。啊，我真系冇谂过咧呢一种嘅咁有营养丰富嘅蔬菜啦，可以咁样嚟到做法噶、啊。咁因为呢喺呢一个嘅抗疫啊防疫嘅日子之下呢，我哋几时都话呢飲食上呢都要为自己呢去增值啊，咁先可以啦係强壮啲啦，同埋呢提高嗰个嘅抵抗力啊，仲有呢嗰个免疫力啊咁。咁其中呢有讲到呢西兰花呢都系一个好有营养嘅一种嘅植啊，唔系植物，系蔬菜。蔬菜食材，咁所以呢係可以鼓励大家食。不过呢点样可以呢即係当饭食呢、我最近呢就有啲朋友呢就俾我参考一下喎。佢话哎呀，原来有人呢可以将西兰花呢将佢呢搅烂呢就变成饭咁嚟到食啊。仲、要呢係冻食嘅话呢，咁就真係呢好啱呢一个嘅夏天嚟緊啦嘛，而家自己好热啦係咪，咁所以呢就好似人哋日本嗰啲冷面咁。咁嗰个做法呢 即係冷饭。 咁又唔係好特別嘅。嗱，佢呢個西蘭花飯係點呢？佢西蘭花呢煮到佢呢啱啱熟咁樣，跟住呢攞去呢浸浸呢係凍水，等佢呢可以保持嗰個口感嘛，唔會爛白白囉係咪。好啦，跟住呢你凍咗佢之後呢，跟住你要隔一隔水呢，攞嗰啲西蘭花呢就放佢入去嗰個攪拌機嗰時呢攪碎佢。咁之後呢你就再加一啲嘅芫荽呀、葱呀、就切短啦、切碎啦，再加埋一啲嘅番茄粒切小粒咁樣啦，撈埋佢嚟到去食呢，咁樣就變咗做呢一個嘅西蘭花飯喎。仲話啦，如果你覺得呢係冇乜味呀、淡茂茂嘅話呢，其實係可以呢加少少鹽呀、黑椒呀、同埋檸檬汁嚟到呢係調味㗎。咁呢一種嘅食法呢又真係幾得意喎，因為呢西蘭花含有好豐富嘅維生素 A 呀、維生素 C 呀啲。嘩，真係呀，要試下啦吓。 神光第一線，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抗疫，点样食好啲西兰花饭你要。